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9啊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已经系2022年嘅9月20日，农历8月25嚟嘅，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啦，初时局部地区都有雷暴噶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朝早嘅时候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话咁快今日都已经是星期二了，希望大家继续在工作上面、学习上面千万不要躲懒、要努力加油，很快脆又到周末了。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是未出来的，现在晨光每日一价。我们人生里面的而且确有很多时候发觉的是什么，人生是如戏、人生如戏就好像我们不断不断都要演技一样，无论是演活任何的工作岗位定还是学习的态度，都是好像一个演技，要演活它。越演活得好的时候呢，即是代表、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都越见卓越了。风雨过后，我觉得总是会有彩虹的。不过努力过后呢，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喂没有回报、但努力过、这样。要坚信一样的事情，就是坚信这个呢，我们距离努力得到的成果呢就不远了、虽然我们暂时这一刻呢未有成果，但上天永远都是公平的，演活好自己的角色的话，我们总是会有一班好的观众在等待我们的。 最美那出影话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话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杂露，在你心逗留。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八次，暗暗爱你那天开始。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事。 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思意，求影话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话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我心思意， 一首歌曲来自呢样黎明《爱情影画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十六分啦吓。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今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风势颇大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啦，今日政府多次咧就宣布关闭康文署辖下嘅文康设施。更加咧就关闭咗一啲咧就包括譬如表演场地啊，好似音乐中心、戏曲中心等等，令到咧就表演艺术界嚟讲咧可以话受到严重嘅打击噶。咁啊为咗帮忙一班演艺人员不受咧时空限制咁样去到表演，啊有初创企业嘅创办人咧创立咗一个叫做元宇宙剧院，希望咧就可以俾到演艺人提供一个咧就 3D 实景嘅一个元宇宙表演平台。我佢哋话到今次嘅表演平台咧，咁就好似真实嘅演唱会。啊，元宇宙舞台上面咧就会有可以换嘅布景啦，同埋一啲嘅装置噶。啊，透过唔同 3D 嘅布景，咁啊去到俾表演者，例如咧就系你可以选择草地啊、海岸啊，等表演嘅朋友同埋观众咧可以咧就系仿如呢个真实嘅草地上面举行一个演唱会。这个亦都可以话咧，就系唔需要受到真实演唱会需要喺剧院之内或者就系演讲厅之内进行嘅一个限制。咁另外，不论系表演者或者系观众，咁啊佢哋亦都系可以选择咧好多唔同嘅叫做收睇嘅方法嘅。嗱，香港以前咧就俾人哋嘅感觉咧就成日都话系文化嘅沙漠啦，其实我自己都唔觉得系嘅。即系越嚟越多，譬如西九文化区啊，有好多嘅创作啦，亦都咧就系见得到嚟紧仲有好多新嘅一啲嘅大厦落成啊，都喺西九文化区嗰边嘅。咁当然你话呢啲初创企业，佢哋最终嘅目的就希望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可以举行自己嘅演唱会，尤其是一啲譬如独立歌手啊，冇大公司支持嘅话咧，咁啊未必喺叫做喺经济上咧咁容易开到自己嘅演唱会啊吓。有多个歌手咧，呢段时间冇办法表演啦，真系叫做手停口停啦，完全咧就零收入。咁啊，呢啲嘅方法可唔可以帮得到佢哋咧？咁啊，唔知道其实喺以后嘅世界入边，系咪真系会有好多呢一啲叫做元宇宙嘅一啲嘅表演场地啊？又或者系元宇宙嘅一啲叫做表演，例如系烟花，或者系大型嘅足球比赛啊，运动比赛啦，唔系净系足球嘅。甚至乎咧就系一啲 开幕礼啊、闭幕礼会唔会都系多咗呢啲嘅元宇宙嘅元素喺入边呢？如果系嘅话，你又接唔接受得到呢？吓，年代不断改变同埋更替，科技亦都改变咗我哋嘅生活啊！我哋要不断改进自己、进步自己，令到我哋更加咧可以活用我哋嘅科技，做更加多唔同嘅事情先至啱。 离我追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 一首歌嘅嚟自陈晓东， 仍然在寻觅我这天地。 这种年纪，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同各位听众咧就讲下，虽然咧而家都已经系都叫秋天噶啦吓，咁啊，譬如朝头早冇太阳嘅时候都发觉，哎吓、啊、真系凉噶，但系咧有阵时日出日落嘅时候，仍然咧会有一啲嘅蚊患出现，特别咧系一啲叫做乡郊地区。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就安装一啲嘅蚊网咧？其实咧唔同地区都有唔同嘅蚊网款式嘅，咁有啲就系金属嘅窗网。咁啊，记住啦，其实你喺选购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度身订做咁买嘅，咁啊可以度清楚咧就自己个窗个窗框嗰个嘅长度宽度，然后咧就可以落单噶啦。 通常一般呢两个星期到呢就可以搞定㗎啦。咁你需要呢就係将原本嘅窗花就拆落嚟，再将呢就係呢一个嘅窗网卡嗰个扣固定喺个窗框边，咁就可以㗎啦。工具呢其实好简单，只需要一个螺丝批嘅啫。安装嘅过程亦都好简单，其实半个钟都已经係搞得掂㗎啦。亦都可以呢就係做到防蚊嘅效果，都唔错啊。坊间呢仲有好多不同款式嘅蚊网嘅，有啲呢就可能会拉嘅烫嘅。咁其实有一隻呢我自己都几好觉得都几好嘅。咁你只係需要呢就係将嗰个嘅磁石嘅窗框，你唔需要拆咗本身嘅铝窗嘅，你喺个铝窗嘅窗框嗰个位置呢，咁呢就黐咗四条边。四条边呢咁都係有磁石贴喺度嘅。然后坊间亦都唔难呢就揾到一啲呢就係磁石条嘅一啲叫做蚊网。然后你只要即係按照住自己嘅 size 啦，去到订购一啲嘅磁石框，然后呢咁可以一贴贴咗上去。因为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喂冇蚊嘅时候啦，咁我就想开返个窗，如果成日都有个蚊网喺度呢就好似都几麻烦喎。咁呢一种嘅设计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呢咁可以唔想有蚊网功能嘅时候呢就掹咗佢落嚟。开返个窗咁就唞唞气，因为蚊网始终呢某程度上都会隔咗啲风嘅。可能有啲人呢就唔係咁喜欢啦。咁但如果你话需要蚊网嘅时候你只係需要用磁石嘅形式贴返上去嘅话呢，咁就既方便又快捷啦。当然啦，坊间仲有好多唔同嘅驱蚊嘅方法嘅，环保啲嘅你可以就係挂过嗰啲，譬如係橙皮呀、碌柚皮呀。又或者传统啲嘅，你可以尝试呢就係一啲传统式嘅蚊嗰啲蚊香啦，又或者呢就係嗰啲电蚊香都得嘅，咁换一塊塊嗰啲片呀，驱蚊片。啲你话超音波嗰啲呢，咁我有睇过消委会嗰啲叫做研究报告啦，就话冇特别证明到呢就係超音波呢係可以即係驱散到啲蚊嘅，令到啲蚊係唔舒服。唔知係咪因为啲蚊进化咗啦吓。报告係咁讲，我哋就咁听住先。咁驱蚊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如果你屋企附近有蚊患嘅，你又会选择用啲乜嘢方法去到驱走啲蚊呢？ 再想装作 29分啦，一首歌曲陈慧璇嘅一个傻瓜一个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八元路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墨西哥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当局将强度更新为尼克特制7.7级，造成一人死亡。墨西哥呢次强烈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晏昼时分，震央位于米却肯州以南63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在社交媒體說，報道有購物中心的牆壁塌下造成死亡。另外，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強烈，由於地震正值墨西哥歷史上兩場大地震的紀念日，墨西哥城舉行演習，一些市民震前已經疏散去到街上。新華社報道，未有中國公民傷亡的報告。在當地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發生8級以上地震，造成大約10,000人死亡。2017年9月19日，墨西哥發生7級以上地震，超過300人死亡。已故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移至溫莎堡聖喬治教堂的皇室墓穴，同已故皇夫菲立親王合葬。英國皇室成員同部分政要同前政要參加下葬儀式。較早前，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國葬儀式在西敏寺舉行，國葬儀式長約1小時，大約2000人參與，其中包括大約500個國際政要和多國皇室成員。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紐約出席聯大期間會見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王毅說，中方相信古巴將會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強調雙方要進一步加強戰略對接，穩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拓展農業、旅遊、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將兩國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轉化為更多的務實合作成果。羅德里格斯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等系列的重要倡議，將繼續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在涉台、涉港、涉疆等問題上毫不動搖地支持中國的立場，反對一切政治因素驅動的反華行徑，期待繼續深化互惠互利的古中關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夜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聽日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做物流的张山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的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啊！ 多谢啊，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嘅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佢哋点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就已经嚟到早上嘅6:36啦吓，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电话侧边今日咧打咗俾阿芭比，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亦都早晨啊，咁多位听住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早晨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睇嚟，大家吓咁啊，低至到中嘅，咁啊3至6嘅水平嚟嘅，咁啊，空气都系普通啦，时好时唔好啊，呢排都系比较差多啲，我觉得。 系啊，而且咧喺咁嘅空气嘅情况底下咧，你有冇听过咧？有好多咧之前确诊患上过呢一个新冠病毒嘅朋友咧、 嗯， 就更加容易出现咗一啲咧，觉得即系咳嗽嘅情况可能会持续得耐咗啦，或者咧即系之前嘅嗰啲染疫嘅症状咧，好似就喺呢啲时候同埋呢啲季节咧，就更加好似感觉上，哦、好似喉咙又仲继续痕、哦，或者有啲手尾筋咁、哦哦、样。 系，咦？你有办法搞搞佢啊？ 嗱，我又唔可以話我有辦法搞搞佢，咁但係咧就想提醒一下大家咧、 啊， 即係最近睇到有啲醫學嘅報道啦，就講關於咧染疫之後咧會患上呢一個長新冠，即係其實長新冠就係講緊話染疫之後有啲嘅嗰啲症狀咧就持續久久都未散啦、 嗯， 譬如可能話只係消退咗嗰啲話唔再發燒啊，或者唔再喉嚨痛啦、 嗯， 但係對於把聲可能猛啊，或者係流鼻水啊，或者咳啊等等呢啲問題咧，就 keep 住一路都持續咁樣。 係咁點搞好咧？嗬？ 係啊，嗱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咧都可以要啲人士咧特別係要注意一下嘅、 嗯， 因為咧係話所有人咧都會患上呢一個長新冠嘅問題喎。 嗯， 咁但係咧嗰個研究報告都話咧，大概可能有10%至20%嘅康復者咧，大概喺感染之後嘅3個月，嗱、嗯、即持續好耐喎，都真係。 哇，3個月你真係耐一啲喎。 系啊，都会系有一啲不适嘅症状嘅、 嗯， 而呢啲比较明显，即系人哋听得出头先讲话可能咳啊、喉咙痕啊，或者把声音转细嘅时候咧、 嗯， 都可能持续超过2个月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可能如果觉得诶啲、症状未散晒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啦。哦，所谓嘅长新冠原来真系会有咁长嘅，即系原来续2个月咁样嘅。 系咯。 系啊，咁都要注意一下啦，因为原来咧，唯有几类嘅人士咧，系会比较高危一啲嘅、 啊， 即系嗱，因为佢10%至20%啊嘛，咁即系话唔系人啦、啊，都有好多人系冇事啦，咁，咁佢话咧，目前其实都比较睇得到咧，有几类人士系比较高风险啲嘅，咁、包括咗一啲咧，可能之前已经本身需要住院嘅重症病人啦，或者系一啲即系自己本身系要住医院嘅病人啦，咁，咁另外咧就系话确诊之前咧，其实已经潜在咗一定嘅健康问题嘅人啦，但佢个报告咧就冇详细咁样讲话有啲乜嘢嘅即系叫做健康问题啦，咁但系即系总之讲话可能未必系完全话身体壮健嘅人士啦吓。而第三類咧就係話從來都冇接種過疫苗嘅人士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呢幾類嘅人士係比較上高危嘅。 係哇，咁如果即係自己係呢幾類嘅人士嘅話咧，就快快脆脆，即係你點都譬如打針幫下手，咁一有啲咩事，你起碼你就算你當你自己哇，我都預咗自己會好翻噶啦，但係都唔好搞咁耐啊，係咪先？ 係啊，咁同埋都要留意一下啦。嗱，如果真係曾經係確診而康復咗個患者咧，就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呢幾方面嘅症狀啦。嗱，例如係咧，話會唔會覺得成日都好攰啊？關節痛啊、肌肉痛啊等等啦。嗱，咁呢個就可能係外在啲嘅因素啦嚇。咁、另外留意一下自己呼吸啦。咁譬如會唔會出現咗啲氣促啊、呼吸困難啊？咳嗽啊，或者系胸口翳闷啊，甚至乎系心口痛嘅症状咧，咁，咁呢啲都系一啲长新冠嘅症状。好啦，跟住就讲下咧嗰、那个注意力同埋精神嘅问题咯。例如会唔会即系觉得持续咁样头晕啊、头痛啊，跟住就好难集中精神啦、又或者系集中唔到自己嘅注意力啦，即系我哋成日都好似好涣散咁样，都唔知道做乜嘢咁样嘅。咁呢一啲亦都系其中一啲症状嘅。跟住呢就比较我哋听得多嘅一啲症状啦，例如系话味觉同嗅觉产生嘅变化啦。 啊，会点呢？即系冇咗味觉啊？ 系啊，我都有听啲朋友真系噶，佢话呢确诊完之后一段时间呢食啲嘢都系冇乜味道㗎。咁我有个朋友做家庭主妇咁样呢，佢要负责煮饭嘅。我咧好一段時間咧，即係每日煮飯咧，其實都係靠估，因為佢都唔係好可以品嚐到嗰個鹹嘅程度啦，即係好似平時都係咁上下著量啦咁。咁佢就話開始明白點解啲家庭主婦成日問佢啲嘢點調味咧，佢都係話差唔多啦，係咁上下啦咁。咁我都經歷到自己要嘗試係差唔多啦咁樣。 哦，咁会唔会好㗎？即係譬如有啲人諗住喂三个月啦，头先都话到，咁三个月之后系咪即係根据嗰啲文献记载系咪喂点都会好返嘅咁样。 嗱，好多人呢都会慢慢咁样呢啲症状系越嚟越轻越嚟越轻，然之后就会好返晒嘅。咁所以自己呢就应该会见得到嗰个明显嘅改善啦，因为你要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㗎嘛。咁唯独是咧都要影响一样嘢，就系、是、咧，因为头先讲咗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即系精神又唔集中啊，跟住可能咧亦都会令到佢哋好大心理压力啦，亦都有机会会导致一啲情绪啊或者系心理上面嘅不安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咧身体就系咁噶啦，好多时都系互通嘅。中医就系话所有嘢都要通嘅，不通就则痛咁样啦。你有冇听过中医成日咁？ 不通就则痛系。 所以咧，我成日都覺得，好多嘢咧都係可以咁樣諗嘅。如果咧你樣樣嘢都可以做得一個平衡的話咧，咁你自然就冇痛啦。咁你冇痛嘅時候咧，咁你成個人咧都會心境開朗啲咯。咁所以都係即係奉勸啊，如果真係有啲咩唔舒服嘅症狀或者覺得困擾嘅話咧，記得一定要同一啲專業人士講啦。如果係醫學上面嘅求助，咁佢哋可以幫到你啦。咁如果你話情緒上面嘅支援咧，就同下身邊嗰啲朋友啊、同事啊，或者身邊嘅人講下咯，即係千祈唔好自己一個人屈埋唔敢出聲咁樣，咁對自己冇乜益處咋。 哦，真係幾難搞喎！如果呢個咩長新冠，如果你真係唔理佢 hea 喺度嘅話，就三個月你都枕住係咁樣嘅狀態嘅話咧，又係咁咳啊，跟住個人又成日心口痛啊，其實都好煩嘅喎。 对啊，所以就系咯，即系一定要处理咯。如果真系唔肯定自己系唔系长新冠嘅话，咁你咪睇多次医生咯。医生会话俾你听啊，你啲症状系点样嘅，同埋我有好多嘅习惯咧，我哋而家建立咗嘅，例如系如果你担心自己系再次确诊嘅，定还是系长新冠嘅症状咧，咁咪多啲自己做嘅嗰啲嘅快速测试咯。咁你咪大概知道自己嘅状况系点。咁啊，为己为人又可以咧，保障到自己嘅健康之余咧，又可以守护埋身边嘅家人同埋朋友咯。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再中咧，其实即系都好阴功嘅，即系中过一次，跟住咧你已经挨咗一次啦，谂住唉算啦，我有免疫噶啦，唉点知又嚟咁，唉真系阴功啊！嗰啲真系更加阴功，我觉得。 同埋咧，我谂即系再中咧，都系预示咗个健康咧，都系有啲隐患，即系身体。所以都系时候要把握下呢啲机会咧，就调理一下啦。即系如果。是许可的话呢，咁就即係自己諗方法囉，可能啲作息啊、飲食啊各样嘢都做得好啲嘅时候呢， 係囉， 唔好对住新冠啦，乜嘢病毒都埋唔到你身啦。 我唔怪之后有听我啲朋友讲呢，就话而家有多咗啲人呢去到食补品啊。即係佢哋话咩中过之后呢，跟住等我补一补返个身体先啊，即係个人啊即係佢哋话等我食返啲补品先，好似个人虚咗啊咁样。咁但係如果你话点样去到补返呢，平衡返呢，其实如果从呢个角度嘅话呢，梗係问返中医师啦。即係你係啊，你唔係嗰样，但你乱咁补嘅话，有阵时咩虚不受补，我有听过，你諗住自己虚啊。 虛不受補啊，係咪先？ 所以真係我都係咁講啊，啲專業人士咧會幫到你噶啦，都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幫手啦。 係啦，咁啊，好啦，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轉頭見，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啊？晨光大學啦，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喎、啊。最想做乜嘢？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啦，咁啊，晨光百科咧，先睇一睇嗰个天气先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咁啊都唔算系特别热，咁系热惯咗，而家到31度都觉得 OK 啊嘛。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稍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风势亦都系颇大嘅。好啦，我哋成日都话到咧，有啲嘅食物啦，咁啊，当佢哋发咗芽嘅时候咧，喂，千祈唔好食啊，会中毒噶咁样。我哋今日咧喺晨光百科入边揭一揭呢本书。好啦，花生，花生发芽咧啊，仍然可以食用嘅，但系要小心保存，保存不当或者因为湿气太重而发毛啊。用如果发毛嘅话，湿气太重咧就容易感染得到咧就系黄菊毒素噶。如果花生发毛嘅话咧，反而唔能够食用。好啦，薯仔，薯仔发芽嘅时候就梗系唔食得啦，因为嗰啲细小嘅嫩芽咧就会产生一啲叫做龙葵碱有毒嘅，加上咧就系、是就算加热亦都冇办法去除佢嗰个嘅毒性嘅。咁啊建议如果发芽嘅话咧，抌咗佢唔好食，千祈唔好话浪费、哦，浪费。都好过你中毒啊，系咪？不过我有方法嘅，真系发咗芽嘅话咧，你屋企又有位置，攞啲泥㧬下佢，等佢由佢继续发芽，佢生咗啲薯仔出嚟咧，咁薯仔又可以食噶咯，生生不息啊吓！呢招好嘢，好嘢，好嘢！好啦，另外大蒜，大蒜有阵时都放到发芽噶，发芽得唔得啊？发芽得都食得嘅，不过营养价值咧同埋佢嗰个味道咧就会改变咗，咁营养价值就低咗啦，嗰、那个味道亦都唔普普通通，即系从呢个食物嘅角度嚟讲咧，其实都不如换翻啲新嘅大蒜啦，大蒜又唔系话好贵。好啦，红萝卜，红萝卜咧如果发芽嘅话咧可以食嘅，又系嗰句啦。但佢本身嘅營養價值咧，同埋佢個味道咧，就會降低咗噶。啊，點解佢嗰個味道同營養價值會降得好簡單啫？即係當佢要生咗個新嘅 B B 出嚟嘅時候，佢營養梗係去曬嗰個 B B 嗰度噶啦，係咪先？咁但係 B B 啲味道同營養又未去到足夠，令到你覺得啊佢 O K 喎。咁所以咧，呢、這個時候食咧又係唔係咁好啦？好啦，番薯。番薯咧，如果发芽嘅话咧，就可以食噶。番薯本身就系譬如根部嘅嘢嚟噶嘛。不过咧，又系呢句，啊，营养价值同嗰个味道咧就会降低咗嘅。所以话咧，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未必咧就会系觉得一发芽就要抌嘅。咁但系咧就视乎翻咧啊，佢嗰个营养价值啦，同埋佢嗰个味道。不过如果你话发芽嘅，咁譬如有啲咩我好中意食佢发芽嘅咧，即系黄豆啊、芽菜啊呢一类型嘅食物咧，其实佢发芽我都觉得好食嘅。芽菜譬如摆喺嗰啲米线嗰度咧，哇！我直头如果可以多芽菜，我都会选择多芽菜。不过通常芽菜又要另外再俾钱嘅，系嘅。咁如果去街市嘅时候咧，你又可以。有阵时炒餸啊，买定啲芽菜喺度咧，今日又系一个几好烹调嘅一个餸菜嚟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自闭梦向我， 一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音色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star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迷走转迷路 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都要同身边嘅朋友讲句 hello 你好、啊，德田嘅哥哥你好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亦都咧就系、是、风势颇大噶。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3%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6，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3啦，咁啊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 Mimi 啊，过去嘅夏天咧，经常咧都会喺啲甜品店里面咧见到有香蕉嘅出现嘅。 嗯，有香蕉船啊，我知道有。 啊、又有啲香蕉班戟啊，或者香蕉味嘅唔同东西啦。喂，不过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香蕉咧真系好容易会令人祸从口入，真系会又爱又恨噶、 是啊是啊，嗱，讲下即系香蕉点解会有绝人又好爱佢先啦，就因为咧香蕉系一个高钾嘅水果嚟噶，咁而高钾嘅咧就系、如果有血压高嘅人士就知道，钾质丰富嘅食材咧就对于降血压好有用噶，咁所以好多高血压人士咧食水果咧都中意拣香蕉嚟食嘅，因为谂住咧可以令到个血压控制得好啲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话点解又惊咧？咁就系咧讲紧，其实有啲糖尿病患者啦，就好惊香蕉啊，就惊香蕉咧令到个血糖上升啊。咁亦都咧好多坊间咪讲话， 哎呀香蕉好肥啊，就因为香蕉好多糖啊咁。咁所以呢糖尿病人士嚟讲呢，一听到香蕉就话我梗係唔食得㗎啦，一食完梗係血糖会高啦咁。咁有阵时呢就要好好去解释俾佢哋听，香蕉呢其实都好得意㗎。咁啊 ,Bobby, 我諗你都认识香蕉有分青色啦、黄色啦同埋梅花点啦咁样㗎嘛。咁啊喺青色香蕉嚟讲，就係个味道上呢就比较淡啲啦、硬啲啦，有啲亦都话鞋口嘅咁。咁而黄色呢就开始会甜甜地啦，哇软身啲多，去到摆下摆下呢就变咗有梅花点。咁啊变咗话哇好甜好淋啊咁。咁所以呢好多糖尿病人就话哇喺咁啊啲香蕉就唔系好啱食啦。咁其实呢我有阵时都会解释返俾佢哋听。其实个香蕉呢好多时都系一束束咁样㗎，我哋喺街市啊或者喺 supermarket 呢都系睇到一束束咁嘅。咁其实啲香蕉就一扎一束一束咁样摘咗落嚟㗎啦。咁而摘落嚟嗰陣时呢就係青色。咁而慢慢先会变其他即係黄啲啊或者梅花点。咁我都话諗下先，啲糖点样会越嚟越多呢？其实摘香蕉摘咗落嚟㗎啦嘛。莫非啲糖唔知喺边度会跌咗入去？咁其实冇㗎。咁只不过呢可以解释话个甜度嘅分别就係呢，其实比较偏生啲嘅香蕉呢，佢哋个糖呢係冇咁多一啲嘅简化嘅糖，简单嘅糖好似葡萄糖咁。咁所以食落去嘅味道呢係冇咁容易去 dip 到佢个糖味嘅，就好似饭咁啦，饭经个消化都系糖嚟嘅，但我哋食饭时又唔会觉得饭好甜㗎。係啦，咁所以呢青啲嘅香蕉咧就好似饭嗰啲咁，嗰啲糖分会较复杂少少嘅。咁而去到黄色咧就开始简单咗啦，消化咗啦，佢嘅香蕉入面嘅酵素消化咗啲糖，咁就变咗简单啲。去到梅花点咧，就真系啲糖咧就进一步俾酵素嘅消化啦，即系分解，变到好简单，好简单。而我哋真系用舌头都 dip 到啲甜味啦。咁所以如果對糖尿病患者嚟講呢，佢哋識得揀選擇香蕉係偏即係生啲嘅話呢，其實佢哋都係啱食嘅，只不過就唔好食太熟透啦咁。咁如果係知道啦，咁亦都呢知道一隻香蕉其實呢大概係兩份水果嘅話呢，咁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甚至乎亦都糖尿病患者有啲係高血壓㗎嘛，咁係啱食嘅，可以放心嘅。系啦，咁我仲要去分享下咧，仲有咧，即系讲到香蕉有青啦、黄啦，有梅花点咁。咁对于咧，我哋而家又话对肠胃好好嘅咧，咁就青色嘅香蕉咧，原来食咗落个身体度咧，喺个肠度会发酵咧，去制造咗一啲嘅食物俾我哋自身肠胃入面嘅益生菌喎，肠脏入面嘅益生菌，咁就供佢哋有营养去进食咧，就会继续培。培植啦，咁啊，即系会越嚟越多好嘅菌会存在喺我哋嘅肠胃当中噶，咁所以其实系好好嘅事嚟噶，系一啲益生元啊，生嘅香蕉系多啲益生元咁样，去令到咧益生菌嘅可以喺我哋肠道内繁殖咁，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如果有便秘嘅人士嚟讲咧，就唔适合食噶，因为食咗就可能更加有便秘，系啦，咁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咁但系又讲到梅花点好多嘅香蕉咧，咁啊，我头。剛才所講啦，可能會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容易升血糖啦，但係咧亦都有啲研究話佢係特別多抗氧化物㗎，咁所以大家要去衡量一下自己啱食邊隻嘅香蕉啦。 香蕉咧都仲有好多種唔同品種嘅，有好多咧即係長啲嘅蕉啦，有啲就係皇帝蕉啊、大蕉，其實係咪都好唔一樣嘅咧？ 佢哋嘅分別主要係個糖分。如果頭先我所講話一隻香蕉等於兩份水果呢，就真係我哋幼幼長長嗰啲嘅香蕉。但如果講到好似係比較肥肥地、短短地嗰啲呢，咁有話皇帝蕉啊，或者有啲叫做大蕉啊咁，咁嗰啲其實都係屬於一份嘅水果，佢哋嘅含糖量會有分別，但味道上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即係一個好美味、好甜、好淋淋嘅一個水果嚟嘅。系啊，都系大家高格嘅水果嚟嘅，都系。 系，所以即系喺注意事项方面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任何品种嘅香蕉咧，营养价值啊，或者个味道都有少少唔一样。咁但系都系啦，睇住自己嘅健康同埋需要去进食啦，唔好食太多，咁啊适量咁摄取咧都系 OK 嘅。 冇错啊，系啊。 好啦，今朝早同 Mim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Bobb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啦，咁喺直播室嘅白元浩小白啦，先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元豪之外啦，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系咪都系正常咧？今日朝头早。 系啊，正常嘅几好噶，咁啊行常嘅车龙啦吓，咁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有两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是需要封路的，但是现在开了，就是观塘的翠屏道，由于有水管急收，之前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佳廉道部分行车线封闭，最主要就影响到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阻住入翠屏道。 这个昨天听 Irene 讲的， 没错，现在开了，是 好 的，就是说长过7米的车呢，揸長過7米車嘅司機咧，就可以由佳廉道左轉翻入去翠屏道啦。 係，兜得翻入去啦。 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好消息就係喺粉嶺嘅，粉嶺嘅馬式路咧，因為早前爆水管啦，馬式路去翻呢個沙頭角方向，近天平村嘅慢線咧就封閉，咁影響到咩咧？影響到嘅車輛咧就不能夠由馬式路來回方向轉入去天平路噶。咁而家都係開翻啦，咁即係話車輛咧就可以由馬式路來回方向轉翻入去天平路嘅。咁之前影響到巴士路線都要改路，咁而家就不需要啦，咁就行翻原有嘅路線啦。咁搭巴士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翻馬式路封路重開。 都唔錯啊嚇，咁啊其他都係正常嘅車龍嚟嘅啫。係啦，咁啊冇乜嘢，咁啊最好啦，朝頭早 開開心心啦，係咪？ 咁梗係要啦， 唔好特別塞車啦。不過你知啦，意外就會耐唔耐都會有嘅，最好就冇。 最好就唔好。 係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留意我哋交通消息啦。 係啦，冇錯冇錯， 遠視永恆啊嘛。 係啊，係啊，唔緊要噶。佢變幻時，我哋又變陣啫嘛。 變陣啊！但我想講一樣嘢，小白同芭比早晨啊，咁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好搞笑啊！個依一個新界單車徑網絡咧，我收到依一個比較特別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好開心噶，就係、是、踩單車打卡換一個限量模型啊！好啊，好 咁搞笑， 啊、因為依一個資訊咧，令到我咧留意咗裏面嘅內容、啊。 換即係咩？唔使錢啊？ 唔使錢啊！ 哦，即係打卡就憑相換啦。 啊，聰明啊，有冇錯 ，Barbie 啦？政府九大吉祥物陪你合照喎、 啊。哦，即係政府嘢嚟嘅呢個，咁唔、怕講啊呢、這個。 梗係啦，政府嘢真係要同大家講啦，同埋都想宣傳一下嘅。嗱，依一個秋季咧，就依一個秋季嚟緊啦，就依個大家可以喺單車徑度好開心咁踩單車啦。但係要留意依個最新嘅打卡位啦，就係儲夠打卡位。就可以換限量嘅模型單車。這個活動 模型單車啊， 換 模型單車， 唔係真嘅單車啊，係模型單車啊， 都好啊。 模型單車做得好靚嘅。 我驚你哋聽眾聽漏咗模型兩個字。 模型單車， 模型啫。 咁依個活動咧就係由土木工程處搞嘅，由而家到12月17日，又話都有成三個月。 即係開始早嘅咯喎。 開始由而家至到12月17日啦，就舉辦依個新界單車徑網絡，佢嘅就叫做 C T 60加理想游活动，你知啦，好兴噶嘛，而家政府乜游乜游活 动。C T 60加 ，C C for cat T for tiger， 六十，你睇下 ，O 唔 OK 啊 ？C T 六十啊，真系。 系啦 ，C T 六十加，佢个活动叫做理想游 ，O K， 系啦，咁你要知道佢嘅活动名。 理想个理想系 啊，理数飞行理数个理 啦，啊 想就欣赏嘅想啦， 理数 O K， 理想游啊，讲多次就 C T 六十加理想游活动啦。 系 咁单车游咧就可以喺我屋企附近啊，荃湾海滨嗰段 吓， 好靓噶，荃湾海滨嗰段啦，同埋屯门至马鞍山嗰段嘅单车径，佢当中咧就会有15个。 屯门至马鞍山， 屯门至马鞍山好长，咁你咪。慢慢揾咯，其實但係踩單車又唔覺得長嘅， 你中意 踩 單車好快就去到一個 checkpoint 嘅啦，係啦，好快 踩咁快好快攰添啊！ 係啊，同埋荃灣嗰段都唔係太長嘅啫，咁有15个打卡位咧就可以打卡嘅，咁你只要咧儲夠6个。 就可以換到單車模型啦。哇，十五個點咧，可以換得靚啲啦，換到新界單車徑嘅網絡場景模型。 哇， 哇， 網絡場景 好大狗， 係啊，係咪啊？正咧，先到先得啊，換完即止。 咁嗰個網絡。网络咩啊？ 网络场景嘅 网络场景模型，同嗰个模型单车， 嗯， 系咪可以互通嘅咧？ 即系架单车可以摆落去个场景嗰度行啊嘛？ 但系模型嚟嘅，呢个问题都系唔知啦。 都过瘾啊！ 但系都讲啦，你系嗱，总之储够六个都有，十五个都有，咁啊十五个梗系啦，储得越多就越大份礼，正常嘅。咁喺呢个超级单车径嘅新界单车网络就已经开放咗啦。咁就分两个阶段嘅，头先讲咗啦，有十五个打卡位嘅。咁呢啲打卡位咧就喺单车径嘅沿途嘅景点啊，当然，咁当然你要踩得慢啲，要望下附近咯，就可以哇一支箭咁飙咗 去睇。淨係破風啊！ 係啊， 你嗰個 target 係影相， 係啦， 係啦。 咁因為政府部門咧都係咧想宣傳咧佢哋嗰九個嘅吉祥物， 吉祥物 係啦。咁啊點樣參加咧？最緊要講翻俾大家聽先。 好， 參加者好簡單嘅啫，即係透過手機嗰個掃描，即係打卡啦，掃描嗰個 QR code 啦，係用個二維碼就可以登入呢一個嘅活動網站，同埋以手提電話咧註冊號碼登記，咁就 OK 嘅啦。咁喺活動期間啦，咁啊集齊指定嘅數量咧，就喺呢個打卡記錄咧，就喺個帳户裏邊啦，唔使特登去嘅，喺個手機裏面啦，就可以完成呢一個換領程序，就可以獲得呢個精美嘅禮品啦。 咁啊幾好喎！ 即係用個 QR code， 咁你每個人嘅手機都用都可以有。 QR code 搞掂曬，即係 QR code 上載埋張相 ，QR code 咧又有電話號碼。佢又幫你即係一 scan 嘅時候登記埋啦，咁樣。 係啦，仲有一樣好處就係咧，可以咧用呢個 AR 濾鏡咧，市民可以透過手機用呢個掃描器咧，同佢哋影相啊。 哦，是即係同嗰個吉祥物影相。 係啦，其實咧我想問大家啦，即係嗰九個吉祥物老老實實我真係唔係好熟嘅啫。我都係熟嚟熟去都係熟嗰幾個大嘥鬼啊， 大嘥鬼啊， 係 啊， 係啦。Lazy Lion 啊咁講，咁啊，但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唔好啊？ 提子都仲有， 啊、 神光警星成日都錄提子嘅喎， 係啊，警務處嘅， 係啊， 嗱，咁啊同埋呢個比較新啲喎，那個、因為佢通常講嗰九個咧吉祥物就暫時好似未包呢、這個嘅提子，同埋最新啊有個海關啊好得意啊， 海關 叫做許假喎， 許咩啊？ 許假， 許假， 係啊，呢個人新嘅角色名嚟， 姓許名假， 一個角色人物，卡通嘅角色人物嚟嘅，點解佢叫許假咧？就係話佢取其佢個諧音，虛假，虛假， 哦，虛假。啊！我頭先咧 ，Diddy 俾個樣我睇啊，我覺得個樣有少少似賭神啊，嗰個咩虛假 係啊虛假 啊， 有少少似賭神係嘛？ 我覺得因為啲頭髮又係立曬上去咁樣咧，官仔骨骨咁樣。 我即刻諗起嗰個音喎，嘟嘟嘟。 系啊，出场啊嘛， 系啊，但系都同大家讲一讲啊，几好嘅介绍下。嗱，渔护署咧就有个叫 B 仔，好睇，几可爱嘅卡通人物，大家真系要认识一下。嗱、 哦，渔、okay, okay、 护署有个可爱人物啦，叫做 B 仔，渠务署咧就个下水水。环境局咧就叫做大嘥鬼，大嘥鬼打到死 啊！呢个好容易啦，大嘥鬼好多活动啊。 消防处都系啦，任何人识唔识啊？ 哦，识啊， 记得记得，蓝色嗰个嘛。 系啦，咁食环处咧就系清洁龙亚德啦。咁头先讲到卫生处咧就系 Lazy Lion 啦。天文台咧嗰个叫做度天队长。 哦。 我即係平時開個 app 見到嗰個咧，小朋友 係啦， 佢叫咩？度天隊長， 度天隊長嗰度係咪啊？我都唔係好清楚。 量度個度啊？ 係啦，佢寫温度個度嘅，咁、 哦、 你知啦，你啲讀音可能係可以有好多個發音噶嘛，咁寫到。讀到定係度咧？咁啊，遲啲先話俾大家聽，係、天文台嘅。另外水務署咧，呢、這個叫滴色仔。一 滴色仔 系啊，滴色仔就滴色仔啦，好得意嘅。咁呢个我哋大家一定要知啦，就系、是、道路安全议会嘅流心蛋。所以有啲咧我都唔系好熟悉噶。咁但系大家咧经过， 我啊真系想睇下佢咩样喎，流心蛋。 但 系 好有趣嘅，真系大家上网 系咯、啊， 我都系谂到食物，佢全部都系一啲好有联系嘅食字嘅，即系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提，即系提防咗嗰啲信息啊。 咁啊，真系 同 佢哋啲叫吉祥物影相，跟住就去参加呢个活动，就上载佢同佢哋合照系嘛？ 冇错啦，唔使合照上 载 噶、 哦， 只不过系啊，只不过你可以系嚟攞到佢嗰啲头先讲。打卡位咧擺入去，咁就可以攞到獎品嘅。不過影相只不過係俾你哋啊，貪得意知道啊，依一個係 再認識多啲啫。 再認識多啲，其實因為我相信唔係我相信大家都好多人都會唔係認識咁多，係啲所以政府用咗咁多宣傳咧，其實都係應該大家留意一下嘅。咁、我哋講完依一個咁開心嘅活動之後咧，就講下最新嘅交通消息。 好啊， 就係啱啱收到嘅 Toby 俾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去到丹桂村啊。再講多次啦，元朗公路係。系啊，你知道繁忙道路嚟嘅，希望快啲清理好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去到丹桂村嘅。 哇，好塞咯，原来嗰路都 系啊，系啦，你都睇到啊。 系啊， 咁啊，大家留意啦，希望快啲清理好啦。另外咧，我都讲多个安全车速位置啦，就系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 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一个就安全车速位置嘅。 好，明白晒，唔该晒，唔该晒。今日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欧喺咪度？ 喂，喺度啊！早晨 ，Papi， 早晨，小白， 早 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出边嘅天气如何呢？ 差啦，落雨，我头先即刻搵个地方避雨，系啊，湿晒啦，副眼镜都系、啊。 哎呀，阴公子，有水泼啊你！ 系啊，自己加啲水泼落去啦。 自制啦，系啦、 啊， 系 啦、啊。喂、啊，不过咧，即系呢个都系眼镜人士咧，有阵时真系落雨嗬。 系啊，落雨或者出入嗰啲冷气咧、 啊， 最鬼讨厌啊！ 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蒙晒， 仲要一出嘅时候咧，鬼死咁多人嘅时候，你真系乜嘢都，我呢啲就乜嘢都睇唔到，即系我唔觉意可能撞到人都唔知添。 哎呀，所以冬天我中意戴眼镜多啲，夏天麻麻地。 系啊，夏天麻麻地啊，即刻除眼镜啊，系啊。 今日真系难搞少少。如果你同我同小白咧，其实芭比偶尔都戴嘅， 系啊。 不过就朝头早就多啲见你戴眼镜。 你系芭比，你系有近视定系咩噶？你真系 好深嘅近视 哦，系咩？ 系啊，所以眼镜好重噶。 哦，即系你而家系戴框噶。 系啊。 哇，咁早戴框你唔惊噶？ 因为个眼镜太重啦。如果我真系翻一日长嘅工，我觉得超过九个钟头或者十个钟头喺公司咧、 啊， 我会觉得个眼镜重咧，就我就会戴框咯。 系啊。 系啊。 辛苦啊！ 我 系觉 得个眼镜重得辛苦过戴框。 系啊，但 office 好，你配啲轻啲咯。而家好多眼镜好轻噶嘛。 系 啊系啊，要再加钱，要再加钱，储下钱先，储下钱先。 啊、你有嘅，你有嘅。 你 咁多公仔喺度， 坐箭先，坐箭 放咁一两个都换几层楼啊！ 系呢个就眼镜人士要留意啦。咁当然依家你望出广播度咧，有啲人就系硬汉子嚟嘅， 系 啊落雨唔担遮啊，奔跑霸咁样啦，咁啊唔知你嘅取态点？总之啊，温馨提示啊，今日咧会有骤雨噶。咁啊，依家又差唔多停咯，真系几骤啊吓啲，所以带定把遮咧就无往而不利啦。咁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 好，唔 该晒 阿欧，因为阿欧啊真系叻嘅，话到呢度有骤雨嘛，咁啊天气方面啊真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阿欧咧咁啱就喺嗰几阵入边啊，系啦，初时局部地区又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31度啫，咁啊比前几日嗰啲咩36啊、35啊、34、33嗰啲咧，其实个气温都系已经凉咗唔少噶啦吓，31度最高嘅气温，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咁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咁啊明日咧风势就颇大嘅。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咧，咁啊3至6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呢排啲空气咧都系麻麻地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落雨，我有阵时心谂，落完雨之后会唔会就好似洗完地啊，洗完啲天气 咁样啦？有冇呢个感觉啊？ 我就想有嘅，但我睇翻咧嗰個即係環保署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又好似唔係好高。 呢排麻麻地嘅，呢排好少係淨係低水平啊。 係咯，即係以前有段時間淨係咩一啊二啊，或者二啊三啊咁樣，而家都去到 六 啦。咁啊，所以咧就如果唔中意空氣差嘅朋友咧，就戴穩呢一個口罩，呼吸啲好啲嘅空氣啦嚇。好，呢個時間有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呢，当然啊请嚟呢周华山博士呢，等我哋啊都可以学下一啲呢情绪疏导嘅技巧。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日呢真係要讲下啦，头先呢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听到我近排呢喉咙都麻麻地啊吓，咁啊真係大病初愈啦。咁不过可能呢身边都开始嗱，即係疫情啊两三年啦，都唔多唔少，即系啊，可能真系中过 Covid 啦，咁啊，即系确诊过啦。咁确诊完之后咧，如果听紧收音机人哋咧，都可能譬如嗰个礼拜哦 ，OK 啦，得翻一条线啦，咁啊，已经健康啦，翻翻职场咧，第一二日翻工咧，唉，好似自己认住又好，人哋又会觉得哇，你会翻嚟传染噶，惹到我哋啊，咁样，跟住自己又要做到好检点啊，咁样，即系唔多唔少喺个心理上边咧。都有少少嘅壓力啦，咁睇下華山博士有冇啲小貼士，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排解得到。當然啦，我希望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啊，開開心心啦。華山博士你都係，你都要身體健康啊，知唔知啊？ 好多謝先。好，阿歐提一個好實際、好現實，我今日差唔多每個香港人都面對啦，就係、是、會唔會中招咧？中招之後點咧？你講得好好啊，歐。如果我中招之後康復之後，我同人相處，其他人會唔會驚咗我咧？ 咁我前兩日都係我坐地鐵咧，其中我見到一個男喺度咳咗兩聲，側邊啲人即刻彈開曬，我自己都喺度笑，即係好正常嘅。咁大家都有一種嘅恐懼啦、焦慮啊、關心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講得好好啦，如果係我自己中咗招，咁我而家康復咗啦，我翻工，我第一日點同人相處，令到我哋可以即係擺開啲人與人嘅隔膜，或者恐懼、焦慮或者擔憂咧。我諗坦誠溝通永遠係最重要嘅方法嚟嘅，即係最有效啊！即係英文叫 honesty is the best strategy， 即係誠實係最好嘅策略嘅嚇。咁點咧？我會鼓勵大家可以翻工嘅時候咧，翻工之前如果可以咧，係寫定一啲分享啦，簡單將自己譬如中招之後一啲嘅心路歷程啊講翻，等大家。唔好睇你为一个病毒啊，唔好睇你为一个个案啦，睇你为一个人啦，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因为我哋大家都会经历噶嘛，即系中招喺香港变得而家好平常，即系我哋每个人都要学习同即系病毒去共存，同埋其实人类病毒系由人类开始已经即系空气充满细菌、真菌、病菌，即系各种病毒嘅、真正最好嘅疗愈唔系杀死佢，因为杀唔死嘅，即系你冇得杀死空气嘅，即系冇得消灭空气。真正最好嘅疗愈就系强化我哋自己内在与生俱来嘅免疫系统。我哋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好强大嘅疗愈嘅能力嘅，所以譬如瞓觉，净系瞓觉瞓得足已经好重要嘅，佢自己会排毒嘅吓。咁、所以我谂最重要啦就系、康复之后咧，我谂可以同人去分享翻自己真实嘅心路历程啦吓。咁、等大家喺个情感上有一个连结，唔好觉得你系怪物怪兽咁样啦吓。咁、同时喺啲基本嘅我哋叫 precaution 啦，即系啲措预防措施系要做足嘅吓，因为都要尊重每个生命，特别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咧，会特别关心嘅，因为唔系净系自己有事啊嘛，系嘛。即影响埋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咁呢个系好正常嘅吓，咁所以可以表达咯，会唔会有啲咩嘢就问大家咯，你想唔想我做多啲乜嘢啊？咁样，譬如戴两个口罩，定系咩嘢咧？譬如 使唔使分开食饭啊？简单啲、即系可能喺 pantry 嗰度，即系大家唔好，即系你冲咖啡先，我就出翻去啦，咁样嗰啲咯，系咪啊？ 等等啦，我见到有啲机构都有啲咁嘅做法噶，即系港人 pantry 如果除口罩，必须行开唔知五尺十尺先可以饮。水等等等等，即系有某一啲嘅措施，特别就唔系我谂系特别有啲员工，特别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咧，佢会有比较大嘅关注。咁呢个我哋可以理解嘅，就唔需要特别哇你腾鸡啊，你恐惧啊等等等等。我谂每个人嘅生命都值得被关心嘅，咁尽量我哋去协商。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同到嘅方式咯，咁呢个唔容易噶。咁我作为机构嘅主管都有咁嘅责任嘅，令到大家都系觉得一个安全、舒服嘅环境之下工作啦。我谂呢个系最基本。我谂个人与人嘅沟通系重要嘅，即系因为 Covid 带嚟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大家喺恐惧当中啊，即系加上个科技咧，大家尽量即系 home office 唔沟通啊，唔讲嘢啊，甚至而家。好少人打电话嚟㗎喇，打电话俾我呢都要再三问，如果我打电话俾你得唔得，周华山博士咁，我话你我识咗廿年㗎喇，你打嚟点解而家忽然变得咁客气嘅呢？咁所以我哋都要照关心返，会唔会即係个科技越发达，人与人越疏远呢？咁呢个都系我值得关心嘅、 我认同阿华山博士讲呢，依家呢今时今日呢冇乜嘢呢唔好电话啦，尽量呢就是短信，一收到电话呢好似要好驚咁啊！哎，會唔會發生乜嘢事啊？會唔會點點點啊？咁樣其實即係說穿了，電話都係一個溝通嘅平台嚟嘅，你唔需要咁需要咁驚嘅，係嘛？咁樣咯。 係啊，其實我諗大家個壓力感好大啊，個私隱啦、言論自由啦、言論空間啦，大家有好多好多即係無以名狀嘅恐懼喺當中咧。咁所以我哋首先自己要為翻自己需要負責任，好處理翻自己嘅內在嚇，自己嘅恐懼，然後問翻我最渴望同人嘅關係。是怎样，然后我们可以主动由安全的人开始，由简单的事情开始，由我信任的人开始，由我真的关心的人开始。各位听众现在都可以给自己静一静，在这一秒钟做两下深呼吸，感受一下有没有一些朋友我是很关心，但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不要见面了，连直接谈过电话五分钟的电话都没有谈过，只是偶然在一个群组见到他一个信息，但他曾经是我很好的朋友来的，我曾经是一个死党来的，我真的很关心他的。那基于什么我不可以即是 send 个信息或者跟他、简单通个电话，哪怕是三分钟每五分钟呢，都让爱去流动，让人与人有一种感情，即是情感是最大的力量的。如果不是我们即是 我哋健康咗，身体健康咗，但系内心充满恐惧，充满隔膜，我哋大家都唔开心。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好多研究发现咧，香港社会个快乐指数系低嘅。咁呢个我每次，我近呢五年咧，差唔多我见过所有嘅研究啊，系国际嘅研究咧，即系全球最快乐嘅城市咧，香港居然有几个 polling 啦，好多个调查啦，排到第六十位、第七十位，我其实好伤感嘅。香港以富裕即物质嘅水平，我哋肯定系头嗰十位嚟噶啦。即系以物质嘅水平啊，即系甚至系最自由、最发达嘅城市啊、经济体系啊等等等等。但系个快乐指数居然系咁低咧，吓咁我谂我哋每一个人都值得即系好照顾好自己啦，好好由自己身边嘅人、由家人开始啦，由朋友开始啦，去有翻一个好人性化嘅尊重、关心、沟通。譬如你今日可以发一个信息俾你最关心嗰三个人，哪怕就系讲，哎呀，家姐你开唔开心啊？你最近点啊？关心你一句咁简单嘅说话咧，你已经系好好，同埋大家都可以做啊。 系啊，希望咧坐言起行啦。我都觉得咧，即系即刻 send 一声短信先啊。华山博士系我其中一个关心嘅，等我 send 俾你先。 多谢你多谢。好啦，鼓励每一听众，好，我哋都互相支持，互相关心。 好，今日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啦，教我哋点样放下压力啦，从而寻找快乐啦。下一集咧再同华山博士讲下啊，一啲森林浴同你洗个白白。又帮唔帮到手呢？山野之间系咪真系可以获取平静呢？下集等华山博士咧同我哋了解更多。多谢你，拜拜。 好，下集再倾，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墨西哥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当局将强度更新为尼克特制 7.7 级，造成一人死亡。墨西哥今次强烈地震发生在当地下午时分，震央位于米却肯州以南63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社交媒体表示，报告指有购物中心墙壁冧落嚟造成死亡。另外，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由于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场大地震的纪念日，墨西哥城举行演习，一些市民震前已经疏散到街上。新华社报道未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在当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八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1万人死亡。2017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7级以上地震，超过300人死亡。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王毅说，中方相信古巴将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拓展农业、旅游、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的务实合作成果。罗德里格斯表示，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系列重要倡议，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毫不动摇支持中国的立场，反对一切政治因素驱动的反华行径，期待继续深化互惠互利的古中关系。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移至温莎堡圣乔治教堂的皇家墓园，与已故皇夫菲立亲王合葬。英国皇室成员和部分政要以及前政要参加下葬仪式。较早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国葬仪式在西敏寺举行，国葬仪式长大约一小时，大约2000人参与，其中包括大约500名国际政要和多国皇室成员。

主持黄永、杨文锐、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讲讲个天气先，而家29度啊，湿度啊74%，诶，咁今日系叫做咩啊？白雾啊！即系冇呢一个嘅酷热天气， 今日 Andy 喎，真系 系 Andy 嘅，又冇呢一个雷暴警告啊，白雾亦都冇嗰啲咩火灾警告信号 啊，系啊， 嗯，唔错唔错， 真系唔错，头先落雨，你翻嚟冇咩？ 哦，嗰啲轻微啦，所以咩啊，白雾系好嘅， 系白雾系好嘅， 系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咧都系去到31啫。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嘅， 凉咗啲啦。呢啲嘅天气 系啊，系咪 31度叫凉咗啲？ 凉咗啊！之前我哋咩36啊、35嗰啲，我哋都热惯啦。而家31度， 系啊 ，OK 啊，湿湿碎啦， 抵玩添， 冇嘢惊。 31度想点啊？35同36度，依家31度又好难服侍啊！呢啲人真系。 咁你个体感温度其实最好系应该25、26度咁上下，咁你就会舒服。 我帮你打个电话俾。天公， 天公， 天公要做尾， 做尾啊， 做尾先啦，同佢讲声，喂，阿钟哥咧，几多啊？ 25、26啊， 25、26先系最正。 所以你嗰个office 都系叫你教25、26， 即系又系25、26度啊嘛，即系你又唔使特登着多件外套，你就咁可能譬如短袖或者普通一件恤衫，其实你又觉得舒服呢个温度。不过其实温度之后湿度咧都好紧要， 系啊系啊，湿度啊，系啊，湿热啊都唔好啦， 太湿都系 湿滞都麻烦， 湿滞咁湿滞最麻烦添啦， 做嘢啊，呢排真系湿滞嘅， 冇嘅 冇嘅冇嘅， 系啲黑皮嘅啫嗰啲，依家好兴赖啲天象噶嘛，水星逆行啊， 系啊， 一年逆行10-20万次咁样系嘛，咁唔紧要咁啊。即系今日唔好，听日咪好 咯。 嗱，今日讲下咧考牌点解咧？因为今朝咧都喺度讲我同小白啊呢啲眼镜人士，我而家都有啲霞气喺度。 系啊， 点解今日先有咧？ 因为 你换咗眼镜喎，又 系啊，同埋我头先揼咗雨啊，揼咗雨啊，唔系我啲副眼镜配咗好耐噶啦，唔记得攞，配咗半年噶啦，讲埋都唔怕。我去咗一间眼镜铺配咗半年，但我一路都冇经过，系咪先攞？因为呢个咧系会太阳嘅时候变翻黑色啊。 哦， 系啊， 但系呢啲叫 懒型嗰啲啊嘛， 唔知字咩啊？ 梗唔系啦，我都未讲咗俾你听我飞蚊症咯，懒型，佢真话 飞蚊症个个都， 佢真话 大部分人都有， 佢真话年轻谂住追求时尚，其实并不是。因为有阵时你驾驶嘅时候咧，呢啲叫会渐变啊，或者全视线嘅一啲镜片，其实会帮到你防止一啲强光啦、啊、咁样咁啊，即系详细你自己睇啦吓，唔讲啦。不过小白今朝咪讲啊，即系啲眼镜人士有啲瑕气要啲水拨咁样咯。 嗱、啊， 讲开水拨咧，今日想讲咧，即系啲考牌啊，嗱，俗称学神啦、啊，咁啊、总之考牌嘅朋友仔啦，咁啊上网咧睇到一则咧几有趣嗱、啊。你通常知道自己考牌嗱，可能两位都是一 tick pass 啊，系咪先？ 嗯、 就算唔系一 tick pass， 咁你落车嘅时候，你可能未有机会笑笑口咁样咯。 嗯， 即系笑笑口，哦，下次努力过啊，俾心机咁样。啊，上网睇到咧一则几得意噶啦，咁啊，即系考牌啦，考牌嘅过程之中咧，咁、那个学员啦，唔好讲男定女啦，咁样嘅、那个学员咧就好多个 tick，好多个 tick tick， 即系知道自己心知不妙啦。肥佬啦，你知唔知佢做咗啲咩？ 咩啊？ 佢做咩？ 即刻报名咯！ 落车啊！即刻 系啊！跳车，忽就而去，忽就而去啊！ 跟住个考官咧超无奈啊，咁样。 唔系佢泊翻个车入去未嘅先，未嘅。 未啊，即系可能系啊，可能喺前面个红绿灯。诶、唔该，前面红绿灯停啊！琴日即系可能同啲的士司机当咗自己搭的士咁样， 咁真系有点而闹过喎、 啊， 离晒谱！你基于安全问题都唔好咁样啦，你个嗰一刻你系一个驾驶者嚟噶嘛？ 系啊，咁啊讲啲内文俾你听下先。嗱，近日咧有网民啊分享自己考场入边遇到嘅趣事啦。佢、指咧一名考牌嘅学神咧就因为路市肥佬喺半路之中咧就忽然跳车，令到考官咧就大感无奈。咁啊，最后咧考官咧要自己揸。翻架车去翻考牌中心咁样，哇！其实呢件事都几匪夷所思喎， 小朋友咯，即系 系啊，真系太细路添啊，仲系要 咁佢，因为佢呢个落车举动，除咗反映咗佢嘅脾气之外咧，咁亦都反映咗咧，其实佢应该都考唔到牌噶， 系啊，咁你嘅说法同网民一样， 其实有冇讲到其实佢除咗系佢一定 fail 啦，系咪先？因为佢咁样嘅态度一定系 fail 啦，咁另外有冇话到佢其实 blacklist 咗佢唔准佢几年冇 唔准再考？但如果据我对我有限的认识呢，佢都冇呢一难剔嘅，揸揸下车，中途落车，冇呢一格俾个考官剔嘅。 其实应该冇嘅，不过咁梗唔鼓励啦。第一，你马路途中你落车都危险啦，即系嗰个学神自己都危险啦。即系第二就系网民都好似钟哥嗰啲说法有啲近似，就系话好在咩呢，好在佢考唔到个牌， 都系。 如果唔系呢啲人， 系 俾你考咗牌仲得了， 即系一有啲咩事就落车， 即系我哋叫做 处理咁样 run 啊，即系呢啲重大件事。 系啊 系啊，呢啲、你唔知噶嘛，哇！你突然间可以成架车放弃，系咪先？ 不过都系一件好事，即系对大家都系一件好事。譬如 即系考唔到牌啊， 考唔到牌系一件好事。嗱，譬如阿欧仲话讲啲网民话，考唔到牌好事啦，好过俾咗个牌佢之后先出事啦。 系啊， 同埋咧。作為即係呢一位當事人咧，咁佢哋睇到原來佢自己嘅 EQ 咁低咧，其實佢真係唔應該做一個駕駛者。 係 揸車嘅人 EQ 係要一定要好高嘅。 係啊， 如果突然之間路邊有啲咩狀況，突然之間你興起上嚟大腳啲油抌落去，唔係淨係影響你自己嘅，即係你身邊架車裏邊其他人啦。又或者係其他道路駕駛人士啦，咁都會受災噶嘛，所以考唔到牌，不如你安心做司機。 一講揸車咧又嚟噶啦，我又要講， 嚟 即係所有人咧， 你發表一下， 真 係 一去到個司機位咧，你發覺個性格係會改變嘅。 係噶， 即係你平時見到呢個人，喂冇乜嘢啊，咁你坐到個司機位嘅時候，突然之間，嚟料喎，係啊，佢可以係兩個人。當然有啲人係即係佢都係一繼續都係一貫作風啦， 我都係一貫作風噶。平時我都係咁噶啦， 你呢個就可以貫徹啦， 貫作風， 你呢個就可以貫徹到一貫嘅作風啦。 不過咧，即係亦都有網民咧搞笑咁講啦，當然唔鼓勵唔鼓吹。佢話咧，哇！呢、這個考下咧，知道自己一個大剔，咩叫大剔咧？就係、有一啲大嘅欄目咧，如果你一 fail 咗，你就 係啊， 即係你有陣時嗱，回想自己考車咧，細細剔咧可以剔幾個都 pass 到， 但你 feel 唔到㗎，佢大嘅定細 佢。唔係有啲考官好嘅， 佢會唔會其實因為 剔咧？其實咧，佢咧都想話你聽，嗱，我而家剔一下啦，咁、你自己好醒水啦，你好認真啲揸啦，咁、樣，即係好似老師啊， 佢有機會咧係真係犯咗一啲大嘅錯，佢自己係知，例如可能 cut雙麥線啊嗰啲， 係啦，嗰一類，咁佢自己睇到嘅時候，可能個考官又會講，你頭先 cut 咗雙麥線啊。咁呢度要剔， 有好多我都唔記得啦。即係總之，我覺得全部都要剔啊！即係唔啱規矩就剔啦。 係啊， 但其中有咁係考牌 就陰功。 我就一講一個，譬如話一個一定衰硬㗎啦，斜佬留後。即係通常佢會叫你斜佬停車， 係啊， 然之後再開車㗎嘛。 其實有啲都係 呢個手波先會嘅，自動波唔考㗎啦。呢個 如果唔考斜佬開車 㗎，自動波應該唔考，因為自動波冇嗰個吊極咧，指嗰個要適時。 自動波都有啲牌子係會留後㗎，其實 啱，但係我印象之中咧，自動波就唔考適車嗰、那個 technique 嘅。 唔係佢唔係適車，咁譬如你我嗰陣時考棍波㗎嘛，咁啊叫你斜佬停車，然之後再開車， 再車， 咁嗰一下咧就好容易你比唔足油咧 就留後咯。 你驚唔驚啊？當年其實 又唔係好驚喎，因為嗰陣時練好多嘅，就係練斜佬開車嘅，練好多次嘅，因為通常就喺嗰度出事㗎。 斜佬開車要俾嗰啖油咧，真係要幾 你太 大 架車又會死火， 係啊， 太細架車又流 係啊，你流後最如果後邊有車，嗰下個人都慌啊。 唔係咁呢度你又唔使擔心嘅，因為嗰個考牌嗰邊有另外有一個腳掣，即 係 都會揼架車㗎嘛。反而你覺得係緊張在，哎呀，又要考多次，又係錢啊，即係嗰啲。 又要時間咧。 係啊，不過即係有啲網民就揶揄啦，頭先都未講，就係話咧，即係呢位跳車嘅考生嘅聰明，因為咧佢知道自己肥佬硬㗎啦，咁索性跳車。由於咧未完成考試咧，理論上啊嚇係唔可以宣布佢唔合格嘅，所以咧就即係搏一搏，運輸處安排一日俾佢補考。嗱呢個搞笑嘅啫，咁大家就梗係唔好學習啦。 係咯， 即係 唔係我都提議佢應該放棄。即係嗰個學生， 但我唔認同佢嗰個就係跳咗車就等於咧係未完成嗰個考試。 唔係呢個其實 係直頭佢自己放棄咗個考試喎。 係呢個其實有啲小朋友嘅，即係嗱，我唔係話啲小朋友係小朋友嚇，即係我話呢個舉措係小朋友嘅舉措咯。即係唉整唔到啊，唉唔整啊，下次先再整，咁咪 hea 曬啲嘢喺度咯。即係我就好唔中意一樣。 係啊，呢個肯定係錯啦。呢個 我都係嗰句，等佢嗰個 EQ 再高啲，或者等個人再成熟啲嘅時候，再睇翻轉頭，覺得係咪需即係。有個人有改變啦， 可能需要經歷喎， 係啦，咁 需要啲經歷喎， 你咪再考咯， 係啊， 咁但係如果喺現階段佢個狀態咁樣咧，其實應該做一個乘客會好啲嘅， 係，係 啊， 做乘客都唔好跳車喎，你嚇親個司機喎， 唔該。我要落车， 咁啊唔好啦，系咪先？ 今日天雨路滑啊，揸车大家小心啲啊！ super moment 嘅太科學啦，7:53啊 ，Bobby。 喂，問下你哋兩個咧，阿鐘哥同埋阿 O 咧，你哋咧有冇時時咧都會 check 住自己屋企嗰啲水電煤啊嗰啲用量咧，睇下會唔會覺得有啲異常嘅用量，特別貴、特別平咁樣嘅咧？ 咩叫 check 住先？即係你睇嗰張單， 係啊，你收到嗰張單，你會覺得誒咁古怪啊，今次咁樣嘅咁。 即係佢唔會突然之間爆升啊嘛。 嗯。 即係正正路路 嘅股價一樣係嘛？ 係唔會突然間爆升， 好平穩嘅。 電費嘅股價。 咁爆跌又唔會噶嘛，咁、通常都係咁樣嘅、 可能鐘哥個習慣，因為通常你自己啲生活習慣差不多啦。咁、我屋企咧就會某啲年某啲月份咧，或者某啲季度咧，通常啲電費同啲水費係勁啲嘅。係啦，例如係即係夏天啦，跟住譬如可能話，因為我屋企都多人啊嘛，咁、譬如話肯定衫咧，咁啲水費又使得勁啲啦。如果買得衫多或者冬天啲衫厚啲，又會使耐啲啦。咁、再唔係咧，就係、過年嘅時候啲煤氣又會勁啲啦。即係會炸嘢食啊，整嘢食嘅時候，我媽可能會開好多啊，呢一啲咁樣啦，咁水費可能會勁啲啦，咁即係我都有個 trend 嘅，一年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上上落落咁嘅情況啦。 電費真係夏天 係貴啲嘅， 但係你即係香港都係幸福啦，有啲人電費貴兩浸㗎，夏天又要開冷氣， 冬天開暖氣， 係啊，即係歐美國家咁樣，咁所以香港都始終都係幸福，同埋咧香港啲水費咧，我自己覺得嚇，基於我哋珍惜用水嘅緣故啦。其實香港的水費是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入面咧幾平嘅，我覺得。 即 係你交水費交幾多？我成日都交十零廿蚊嘅水費。 因為我哋唔係做生意嗰批啊嘛。如果你係做生意嗰啲，可能佢因為而家嗰個政策係你多用 有排污費啊嘛， 多用俾多啲。咁如果你一家人咁，你正正常常咁樣使，你唔係屋企。我開票染咁樣，咁都係一個有限， 係即係幾廿蚊嘅，即係 都估計到嘅。同埋即係學你話齋咧，即係可能自己咧，如果外出工作嘅人士咧，喺屋企嗰個時間唔係太長的話咧，可能嗰個用電啊、用水量又會低啲啦，因為出咗去啊嘛。好啦，嗱，今朝早咧，點解突然之間講呢樣嘢咧？我最近見到有一個咧都幾實用嘅，就係教大家咧慳電嘅方法。嗱，因為咧，我諗大家都有聽過，就係話有啲閒置電器咧，其實雖然你唔用佢，但係你插住咗個插蘇，跟住你開著咗嗰個， 其實都係用緊噶嘛， 冇錯啦，都係用緊噶嘛。咁咧就有專家咧都教大家咧，可能有啲嘅閒置電器咧，如果你用咗呢一啲嘅方法，有啲咁嘅小 tips 之後咧，你可以慳到兩成電費嘅， 哇， 都唔少啦， 識曬佢啦。出街嘅时候连个大仔都识埋佢，雪柜啲嘢咧由佢， 雪柜又唔识得，你其他都识。 我即刻喺度谂，即系我都有谂过识啲，即系大仔， 识大仔， 但即刻谂起，哎系雪柜唔得啊， 雪柜呢样嘢又系真系好惨啊！试过咧，即系大厦停电咧，个雪柜入边啲嘢就通常都冇噶啦， 系噶， 系啊，即系你都冇乜办法噶。 最正咧，依家唔系旧楼停电啊，啲新楼咧啱啱落成一两年啲 都照停啊， 佢都可以同你停。跟住咧，但系咧屋宇嗰、那个楼下嗰个看更、即系保安哥哥，佢话唔关你事啊，成个地区都停啊，成个将军澳地区咧，因为咧有条电缆都断咗，我哋急收之中咁样咯，系啊。 唔系通常咧，如果你话个停电之后，咁雪柜啲嘢点算咧？你留意一下，一有翻电之后咧。跟住就打邊爐噶啦，即刻食曬佢，用最快嘅方法。 唔係你上面嗰格都仲 OK 啊，雪糕雪條就唔得啦。留意翻，原來係咁樣。 我有啲識過一啲人啦，停電雪櫃啦，有人雪櫃出事啦，咁啲雪糕咪融咗嘅， 係啊， 由佢擺翻喺度。跟住個雪櫃開翻噶嘛， 佢會擎翻，我都係咁噶，我屋企都係咁噶。 即係如果佢零手，如果 雪條都係 佢零手全身咧，就 OK。如果你不过两下咧，其实啲细菌咧入咗， 系啊，即系密封式都还可以嘅。 不过，即系嗰个 texture 嗰个质感唔同晒噶，即系如果佢溶咗再变翻咧， 梁生有啲经验， 系咯，好嘢喎， 嗰个有啲朋友，我朋友就系我啊，点同你玩啊？不过望你食得你几靓仔，系啊， 冇事啦。 但系咧，如果有啲。曳啲嗰啲同事咧，听咗之后，屌呢条桥都几好喎！ 点啊？停电咗啲， 唔系早一日话我屋企停电，下一日我打边炉，第三日我整我有少少肠胃炎喎，跟住哇！ 呢个套路啊，咁样当然唔鼓励大家咁做啦。 仲有啲乜嘢嘅小贴士啊？ 系啊，嗱，不过咧，即系头先咧，你哋讲话嗰个嘅闲置电器熄咗掣咧，咁当然系啦，但系即系唔系叫大家熄大掣，咁你可以熄系嗰个插苏长身插头嗰个开关掣。 牌，咁你熄咗佢，截斷咗個電源咧，咁就可以慳翻啲電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都係嘅，因為好多人咧都會好大頭蝦噶嘛，出門口嘅時候可能唔記得熄燈，唔記得熄冷氣，唔記得熄電視，唔記得熄風扇咁樣啦。電視可能少啲，因為好聲啦咁。咁你都可以咧喺一啲嘅電器，如果佢係有呢個計時裝置，即係譬如可能你本身已經 set 咗佢係1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嘅咁，咁佢就可以自動關閉個電源，咁就可以叫做節省翻啲能源啦咁。其實咧呢啲嘅慳電方法咧，多數都係啲生活習慣嘅小提示嚟，其實都係要你記得咁做咧，你先可以慳到電嘅。 某種程度你會覺得麻煩，即係譬如話，仲阿 Barbie 講，你會去熄某一個電掣。哇！咁嗰個電掣可能喺牆腳噶嘛，咁你要去嗰個位熄咗佢。咁又牽涉到咧，究竟你曾經插過啲乜嘢電器喺嗰個牆腳嗰度？ 冇錯， 有啲人可能係插塊拖板出嚟，拖幾樣嘢噶嘛。 牆腳。即系 床角、 床脚、床脚边嗰个电掣，咁可能呢度识一个， 有床脚，呢度识一个鞋， 跟住嗰边可能要识第二个，咁你唔识大掣啊嘛，咁你逐个去 check 又系会花啲时间嘅。 系啊，咁所以咧，其中一个 tips 咧，都系话，如果好似阿钟哥话斋啦，喺长身长脚位置拖咗一个拖板，可能佢有几个掣一齐咧，咁你就可以一个掣识到几个电器。 真 系 劲， 长身有角。长身 长角有个长脚有个电掣 咁样，长身个长角 好难啊，冇 冇嘢嘅， 翻啲嘢先啦。今日系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只日骤雨，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照清劲嘅偏东风啊，稍后咧离岸咧间中都会吹强风嘅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7%。 此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同重大关切嘅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同以国际法为基础嘅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国际社会树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嘅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帕特魯舍夫說，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具有堅實的兩國民意基礎，俄方始終是發展對華關係為優先外交方向。已故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靈柩移至溫莎堡聖喬治教堂的皇家墓穴，與已故皇夫菲立親王合葬。英国皇室成员同部分政要以及前政要参加下葬仪式。较早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国葬仪式在西敏寺举行，国葬仪式长大约1小时，大约2000人参与，其中包括大约500名国际政要和多国皇室成员。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7点，升3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4美元，卖出1,679.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05，瑞士法郎0.963，加元1.323，人民币7.008。英镑兑美元1.146，欧元兑美元1.004，澳元兑美元0.67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是壞車，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就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龍尾排到去龍日村。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

8:11啊，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庆啊，早晨 Kenny， 早 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 哇，睇到琴日港股咧，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琴日咧恒指咧低开66点啦，跟住咧早段反弹噶，不过咧啊，其后咧跌幅就扩大啦，咁啊，午后咧全日咧见到个低位啊，咁啊18494点啊，下跌咗267点啦，咁所以都睇到股市都暂时。麻麻地喎，嗱 ，Kenny 又好支持我哋节目啦，成日帮我哋做访问啦，但系港股几时揾到个支持位出嚟先啊？ 嗱，真系暂时好似系支持唔住啊，个港股 系支持唔住，哎呀，惨啦， 点 算啊？ 我谂就最快都要等之后议息咗之后啦，因为最主要其实就好快就系美国方面议息噶啦，咁就大家都会睇紧咧，就系话究竟今次好加息嘅情况方面咧，就会唔会话？好似之前咁擔心到加一厘咧，不過我相信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機會就唔大嘅，咁但係就 0.75% 嘅話就都幾成，都冇乜懸念噶啦。咁啊，同埋都個焦點方面咧，就自從個 CPI 即係美國八月份 CPI 嗰個增速比預期勁之下嘅話咧，咁大家都擔心緊咧就係嗰個係通脹咧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樂觀就見頂啦。咁就再加埋聯儲局方面咧，暫時嗰個言論都係比較鷹派啲啦。咁所以變咗就都係睇翻依個息口嘅因素。依、這個息口因素會影響到咩咧？影響到你睇翻譬如近排你見到個港元咧，嗰、那個銀行體系結餘方面咧都持續下跌嘅。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大家都會睇翻咧，究竟香港會唔會即係跟隨翻咧依個係美國加嗰個 pan rate 啲銀行？咁我相信係會嘅。咁但係睇個幅度方面係幾多啦？咁就變咗、那個。市嘅意欲方面咧，其實一路入市欲都唔大嘅，講真就咁可能咧，我自己覺得應該有機會咧，就要去到上一次三月嗰個位18200，甚至乎穿一穿咧，先至會吸納翻多少少嘅人去有興趣入市啦。咁同埋起碼翻啲即係空倉冚倉盤出翻嚟啦。咁就都琴晚美股反彈翻啲嘅，咁可能對於今日港股有啲幫助嘅。 正正所謂睇住個股市真係笑中有淚啊！咁但係咧都會淚中都要揾啲嘢笑下咁樣啊嘛。啊咁而家睇緊咧，為憧憬咧就係、是、喂入境可能變翻007+7咁樣有機會啊。咁當然要等正式公布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希望咧，咁令到好多板塊都可能有啲都係俾咗個希望佢哋啊。譬如話啲航運業、國泰咁樣。咁有冇得諗下咧 ，Candy？ 嗱，國泰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都幾多次。你見到股價方面咧，其實都係持續係有上升嘅，即係唔係而家升上嚟嘅，基本上由6蚊零咁升上嚟啊。咁而家經濟方面都係持續啦，咁就琴日都係唔錯啊嚇。咁最主要咧，亦都睇到佢哋公布嗰個係八月份嘅數字啦。咁你見到咧，就嗰、那個八月份方面咧，嗰、那個乘客量咧。就已經係同比方面咧，就係增加翻80几%嘅。咁點解會增翻80几%咧？個基數嘅問題啦， 好細啊。 咁如果睇翻同2019年咧，即係個疫情嗰之前個水平計嘅話咧，其實都仍然係跌咗91%嘅。不過咧，就如果你話睇翻嗰個收入計嘅收入乘客千米數計嘅話咧，其實就按年升咗82%啦。咁去返2019年8月嘅同期相比嘅話呢，就減少咗 86% 嘅。咁你留意一下啦，其實嗰個呢，如果以客量嘅減幅呢係91，但係如果以次收入計呢係86，即係反映咗呢，其實雖然個客都係少，但係呢個收入上面呢係有所改善嘅。咁同埋你睇返嗰個乘客嘅負載率呢，嗰、那個 load factor 呢係增加咗 22.2%， 去到返68.6% 嘅水平㗎啦。咁就我相信咧，就雖然個客都係麻麻地啦，都係而家用喺正常 capacity 咧，就一成留下啦。但係起碼收入上面嘅話咧，有所改善啦。因為最主要你知而家一票難求嗰、那個機票嘅費用真係唔平啊嘛，講緊。咁所以變咗佢有條件咧，就係、是、加翻啲價，令到個 profit margin 有啲改善咯。咁同埋我相信而家大家都會睇雖然而家都未完全話有啲咩太大嘅好大嘅改善喺度，但應該唔會衰過之前最 worst 嘅情況啊嘛。即係而家你見到香港政府又好啦，全世界都好啦，就算香港咁保守都好啦，都係而家討論緊個係放寬啊嘛。咁所以變咗個前景咧係美好嘅，咁 起碼咧，不過美好嘅時間係幾時就唔知啦。但係起碼向美好嗰邊行啊嘛。 係，咁、嗯、啊，希望個經濟論壇又搞得掂啊，啲運動比賽翻翻嚟，咁啊美好啦啊， 樣樣都美好啊，最緊要啦，係啦、嗯。啊，想問阿 Kenny 咧，其實近日都見到多間大型嘅內銀就下調咧，就係存款利率啊。咁啊，將呢個活期存款利率下調0.5点至0.25啦。咁啊，見到無論係內銀定還是譬如郵儲咁樣，其實嗰個前景係點樣咧？ 嗱，其實就我諗呢個咧就係、是、令到內人方面咧嗰、那個係profit margin 方面，即係息差啦，息差會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喺度嘅，同埋我諗都係中央方面咧就其中一個手段啦，希望可以推動經濟、推動消費啦，即係逼翻啲存款出嚟啦，即係唔好大家坐喺度咧就喺個收息咁保守啦。咁呢個係需要做嘅，因為而家內地個經濟前景咧都係比較覺得大家麻麻地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一般人嚟講嘅話咧，都不願意係亂咁花費消費，咁就情願將啲錢咧就擺翻喺銀行裏邊，咁所以喺將嗰個活期啊儲蓄嘅利率減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正常咧一啲推動經濟嘅手段咯，希望就做消費方面咧可以改善翻啲，咁尤其是內地方面咧嗰、那個。居民存款咧真係好龐大，因為內地方面咧嗰、那個係儲蓄率咧係講緊成4-5%嘅，即係相較係美國方面咧就差好遠，美國方面咧係低單位數字嘅，有時甚至無咧可能美國個儲蓄率係負嘅，即係話負嘅意思就話啲人使錢係多過揾錢嘅，咁呢個不嬲係歐美都係個 pattern 係咁啦， 未來錢啦， 咁、但係就中國人又比較保守啲啦，所以個儲蓄率係極高嘅。咁呢、這個只要活化咧，嗰條盤活翻個居民存款嘅話咧，其實對經濟係絕對有幫助。 嗯，咁啊嗱 ，Kenny， 今日咧你講開啲宏觀經濟學，講啲 macro 嘢，咁啊橫掂都係講埋人行重啟14天逆回購啦。但係金額咧只係得100亿啫。咁啊，睇翻過往咧，譬如今年年頭啦，都1000亿啊，即係2000亿咁樣啦。即係今次係咪都？点解唔会大水猛灌呢？系咪要逐啲逐啲开水喉呢？你嘅分析系点啊 ，Kenny？ 嗯， 嗱，呢个咧就一路都系人行个政策咧，都系其实都系咁样好保守嘅。你基本上咧嗰、那个系即系逆回购方面咧，其实虽然重启翻，但你唔好忘记咧，佢有到期噶嘛。咁其实佢嗰个系重启翻嘅话咧，好多时其实都系只系纯粹即系。極其量都係對沖翻到期嗰啲錢嘅啫，咁所以嗰、那個投放方面咧，好多時都係正零投放嘅，即係啱啱 offset 咗，咁變咗咧佢只係維持翻一個叫做有資金嘅供應，但唔係增加咗個流動性喺度嘅。咁呢個情況就係點解咧？我哋成日都講就話，內地而家其實有個兩難嘅局面嘅。理論上咧，經濟唔好嘅時間嘅話咧，個貨幣政策應該係要寬鬆噶嘛。不過與此同時，我哋亦都面對緊人民幣嗰個匯價咧係兩年幾嘅低嘅情況。呢、這個係背景係咩咧？就因為美國實在咧嗰個加息情況係厲害，令到美元係好強啊。咁所以如果人行方面咧個貨幣政策太過寬鬆嘅時間嘅話咧，咁就會令到一個人民幣匯價咧就更加大壓力，咁資金外逃嘅問題方面咧就更加係嚴重咯。咁所以你見到佢有一個即係兩難嘅局面走咗出嚟嘅。 嗯，咁啊真係朝頭早咧跟 Kenny 上下堂先啦，嚇補完下啲宏觀經濟學啊，唔好淨係掛住炒。今日早上咧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鄭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咯，好嘛？ 拜拜 Kenny。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特区政府咧之前咧其实已经设立咗一个 WhatsApp 嘅热线9617-1823，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嘅同事咧提升咗呢个系统嘅功能，加入咗更加多嘅选项啦，同埋更加详细嘅资讯，咁市民系可以多利用呢一个嘅 WhatsApp 咧系查询有关新冠病毒资讯嘅情况。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钟哥啊，今日嘅优惠咧要面对现实 系 咪？ 系点啊？点啊？ 先我话今日我哋呢边讲少啲嘢，因为呢几日咧阿欧都话诶，我今日嘅优惠分两字，跟住咧永远都系讲多一字，有一字咧就我哋讲 消失咗， 消失咗。 系我哋要俾啲空间佢讲系咪？ 好，今日几多字先？ 我哋太多嘴， 不如问下点解要预备两字啦？ 好啦，有一个定两个啊？ 可以讲两个嘅，但系其实一个都够讲，因为我同你咧反而又冇乜。聲音啊，或者冇乜話語權喺呢個題目嗰度，小白同埋芭比就多啲啊， 啲僆仔嘢， 屋企嘢，屋企嘢， 哇， 咩屋企嘢啫？我冇屋企咁啊， 你有，所以我將我 focus 包咗喺僆仔小朋友， 僆仔嘢， 你有冇僆仔啊？ 冇啊， 係咩？我打俾娛樂版，我諗住啊， 有咩啫？我係僆仔啊，係 咁啊， 來我咩河啊？ 係啊，啱啊，我都係做僆仔最開心啊，係 啊， 喂，爸爸。买饭买啲嘢嚟玩下先啦，买啲玩具嚟玩先。 冇 唔买冇钱。 妈妈，我想换新衫啊！ 唔系喎，爸爸你唔买我攞你现成嗰啲嚟拆噶。 系啊， 电话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讲翻即系家长们咧都比较难嘅。咁之前咧阿珊珊都有讲啦，即系阿小白访问啊李丽珊啦。咁依家嗰个新嘅宣传啊，或者新嘅访问话要用几多钱话养个靓仔。 系啊， 啦系嘛， 系啊，过500万啦都， 边止啊？就系过咗个数啊，跟住啲媒体先 call 翻阿珊珊嗰一句啊嘛，即系随住物价上涨，点解咧？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咧两年咧，教育局咧一共啊批准咗咧167间嘅直资同埋私立学校啦，哇，当中咧好多学校咧加校学费加10%喎，有啲10%都几多喎， 系 嗱。 你冇试过加人工加 10% 啦？ 梗系冇啦， 咪系咯，即系我哋加得唔多咯，加 10% 系多，即系我哋加得唔多。 同埋咧，好多时即系叫做加学费嘅时候咧，你连埋侧边嗰啲咩校巴啊嗰啲咧，一齐都加。即系校巴公司见到，喂，你学费都加 10% 啦，我燃油都唔止升 10% 啦，佢会同你讲， 好夸张，即系。其实我今年未话系学习之年嘅，你唔好理我点解啦，咁样好中意学嘢，即系学完国语，跟住又学包扎，学急救，跟住嚟紧我都想学阿钟哥读翻 master 傍下身啊嘛，因为睇啲 master 咧都系15万-17万到啫嘛， 一啲啲啦，有啲即系因应唔同嘅科目，佢嗰个价钱系唔同的。 我读嗰啲平啊，系啊，贵嗰啲读唔起啊，正所谓系咪先？但系咧有啲咧叫做私立或者半直资嘅一啲学校咧，其实佢中五中六咧去紧13万一年， 哇， 13万一年， 中五中六 系啊，咁小一至到小五咧就9万蚊咯， 哇， 咁其实呢一间即系我唔特别 mention 啦，讲真唔系学费越多个仔啊越叻噶嘛，即系呢个一定唔会系挂钩嘅，我深信。但系又系咪脱钩咧？我唔敢讲。我系咪脱钩咧？ 就话欧一路讲到啲学费几贵咧，我睇紧阿小白同阿芭比两个面不改容， 系 即系对佢哋嚟讲好似冇乜影响。 轻松 咯，唔系啊，我哋唔系轻松，我哋忘记他。 系啊，同埋我哋选择一啲咧就系政府资助嘅学校，系咪？ 政府資助就真係相對平， 你唔係一定下下要揾嗰啲私人學校去讀噶嘛，係咪先？咁政府啲學校其實好多都 唔係因材施教啦，我覺得即係家長分幾種 呢啲當然係 啦，家長分幾種嘅。今日咧就純粹幫大家報下價，因為件事唔關我事啊嘛，我梗係報價噶啦，係咪先？咁啊，即係有一啲咧幼稚園 啲可能關你事咧。 幼稚園我所以我睇幼稚園都誇喎，幼稚園都10万蚊一年咯。 嚇係 啊， 你好激動啊！ 差唔多喎，真系喎，几千蚊一个月，咁你10个月学费咪10万蚊？ 系啊，钟哥，所以其实我荷包真系干糖噶。 你唔好静晒， 你做咩 唔出声？ 你做咩啫？沉默是金啫，但系金攞唔到嚟用噶。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咧， 咁又唔系本节目嘅本意嚟嘅。 正话 开心啲， 正话嗰个节目咧，唔系正话嗰个dead air 咧，系酝酿紧我嗰份喜悦。即系原来我悭咗好多钱， 但系你系啊， 酝酿紧另一个更大嘅喜悦，就系我等你哋有小朋友更高兴， 梗系啦，系咪先？ 有小朋友啊！有钱都买唔到啊！ 咁系咯， 嗰个咪嘅喜悦，睇住佢哋成长， 干宝贝， 孝顺自己，几开心啊！ 咪系咯， 你睇下 呢份家大家庭嘅乐啊，话俾你听啊， 唱晒歌 都恨唔到啊！ 喂，有啲咧幼稚园咧个加幅都几惊人，2021 至2022，即係上一個學年嘅學費咧，大概1600元到啦。今年咧係加到3300元，加幅加幅係啦，加幅係咩咧？100% 啊，佢係100% 咁樣加咯。咁我唔知係因為收身不足定還是係咩啦？ 都係一個原因嚟嘅，因為而家讀書嘅僆仔係少咗嘅。 係啊係，不過列得出嚟嗰啲都係有頭有面嗰啲學校嚟嘅，即係你會聽過咯，你會聽過一啲學校，無論頭先我講嘅一啲直資嘅學校啦咁樣。其實咧，直資學校即係出咗名貴啊，因為我妹妹咧都係讀直資學校啊嘛。 哦， 哇，都係好誇張噶嗰陣時啲學費，講緊十年前，已經係哇，我已經覺得震驚14亿人嗰啲咁嘅學費。 你仲要計到數喎，即係係話我哋之前都講咗話，疫情期間嗰個出生率係低咗噶嘛，咁你就計到啦。嗱，咁你遲多兩三年，咁或者再隔多兩三年啦，咁嗰啲小朋友開始讀呢一個幼稚園嘅時候，咁你計到啦嘛，即係小朋友嘅數目少咗啦，咁到時一係咧。嗰啲即係大家利是講句，一係就嗰啲學校要結業啦，唔夠學生啊嘛。如果喺度嗰啲加價咯，即係可能會再有一陣要加，因為唔夠啊嘛。 而家即係除咗殺校之外啦，其實都多咗學校咧合併。合併都係其中一個學校嘅出路。 我都同你講過啦，我哋學校變咗男女校嘛。 係啊，我同你嗰間都係遭遇同一個命運。 係啊，所以呢個就即係家長們就辛苦啦。係 啦， 咁樣咁 學生又開心咗啦。我哋以前嗰間。 誒，中國有冇覺得輕鬆啲啊？ 咩啊？ 開心啊？冇小朋友係嘛？輕鬆。 唔同嘅，我成日都話有小朋友有小朋友嘅開心，冇有冇嘅樂趣，即係真係唔同嘅。咁譬如話，我好似阿芭比小白咁，真係可以睇住個細路成長， 梗係啦 嘅嗰種嘅經歷咧，我就冇噶嘛。 咁啊係啦，我咧 即係我成日喺屋企睇翻我細個時候啲相， 睇翻自己 經歷嘅時候， 幾開心係咪先？幾 happy？ 我仲諗住攞埋第二個題目出嚟，係啊。個第二個題目就係供樓負擔勢升穿70%。呢个报章头版 加息加到咁样， 系啊， 嗱，你两样都唔关你事，早餐 楼关我事，楼关我事， 公园噶咯， 唔系咁唔会公园， 唔系公园会再买啊嘛， 讲笑啫，呢啲讲笑啫， 之前啲息咁低，你点会公园层楼啊？梗系摆喺自己度啊嘛， 系啊，理财有道， 梗系啦， 而家就要谂啦。 系嘛？ 即系而家系息贵啦嘛。 系啊，不过真系嘅，我估啦，即系听住晨光大线，大家梗系谂住轻轻松松、开心心。我哋都愿意去发放正能量，不过即系可能有机会下半年咧，即系大家都要即系勒紧少少啊！啲两餸饭要变咩啊？ 单送饭， 一送 少个饭，系啦，少个送， 系啦，但系一送唔紧要，个店主麻烦不多少少，不多少少送。 所以话我已经未雨绸缪啊， 系点啊？ 琴日已经开始叫咗两送饭啦， 开始勒紧个裤头。 喂，一日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嗰日去金钟咧，都买咗个两送饭。你都知道依家两送饭咧杀入金钟啊嘛， 金钟两送饭贵好多。 系啊 ，GDP 啊嘛，即系叫做 CBD 系啦，即系金融嘅中心咁样。即系而家系内地嘅用语，哇！两餸饭77元， 哎、 即系金钟 啊！嗰度嘅两餸， 不过咧，嗰度嘅两餸饭啊，同其他两餸饭真系有啲唔同。 啲嘢唔一样啊！ 有机会， 你今日经唔经过金钟啊？ 今日唔经啊， 唔经啊，下次买翻个翻嚟试下，睇下系咪真系有唔同先啦、 啊。有唔同嘅，有唔同嘅，同大家实测一下啦。咁啊，好讲埋个天气啦。咁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雨啊吓，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咁啊，即系头先讲话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啊，一变化咗嗬， 多咗一度， 系同我的心情一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墨西哥发生7.7级强烈地震，至少一人死亡。距离震央大约400公里嘅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有建筑物摇晃。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场大地震纪念日。墨西哥城舉行地震演習，一些市民在地震發生前已經疏散到街上。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一下午1:多，震央位於米卻肯州科亞爾科曼市以南幾十公里的太平洋海岸附近，震源深度15公里。傳媒發放的照片顯示，米卻肯州和鄰近地區部分房屋牆身出現裂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排到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高永文医生。请支持香港义工奖，共建更美好香港，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二台话你知。 我今个星期 book 到场打波啊，你有冇兴趣啊？ 做运动唔多啱我、啊，况且我都冇做运动嘅习惯，唔去啦。 其实做运动真系对我哋好有益处噶，你都应该开始培养呢个好习惯啦。 吓、啊，唔使啩，我都唔肥，又唔系想减磅，做唔做运动都冇问题啦。 咁你即系唔知道做运动系健脑嘅最好方法啦。 关咩事啊？ 人嘅脑细胞喺成年之后会随住年龄增长而减少，脑细胞减少就会令到脑功能衰退，从而影响记忆、思考、行为同埋个人嘅自理能力。 吓？你的意思是有运动习惯不单止可以提高记忆力，还可以有效预防各种脑疾病，提升个人学习和工作能力。 正确，所以你都应该跟我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就可以参加他们和健脑相关的活动，还会教你令到大脑保持灵活的方法，还有怎样可以建立有益身心的生活习惯。 健康齐掌握， 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嚟啊，注册嘅物理治疗师啦，曹景峰 Candy 啦，同我哋啊分享一啲咧关于啊，即系唔同物理治疗嘅角度啦，点样令自己啲背脊啊啲坐姿啊健康啲啊！早晨啊 ，Candy。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不如咧啊，精精神神啊，翻去学先咁啊！我同你咧成长嘅年代咧，就要孭好多好多本书嘅咁啊，孭到咧啲学生个背脊咧乱弓虾米咁。但系你都知道啦，依家有好多唔同嘅护脊书包，再加上有阵时我喺度谂咧，其实可能依家啲学生唔使孭咁多书嘅，因为可能一部平板啊，或者一部咧叫做笔记电脑咧就已经搞得掂咁样啦。唔知系咪咁啦？不过咧。护脊书包依然有市场嘅，咁家长帮小朋友揀护脊书包嘅时候有咩要留意，同埋护脊书包系咪真系护到脊咧？咁啊，一次过交俾 Candy 讲啦，唔该晒你。 好嗱，咁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啦，其实护脊书包佢有佢嘅用处嘅，因为始终我哋讲紧，其实小朋友啦，尤其是我哋讲叫做儿童去到青年阶段，其实脊椎嘅发展系相当紧要，咁所以其实我哋讲紧一个护脊书包。其实佢提供到一个我哋叫脊椎良好嘅承托力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分布翻我哋书包嘅重量，因为小朋友嘅书包其实一定唔轻。其实我哋讲紧啦吓，总括好多嘅文献去讲，其实一个健康嘅书包同体重嘅比例咧， 书包的重量其实不应该超过小朋友体重 10%。咁所以你假设一下一个小朋友可能啊小学生佢可能重二三十公斤，其实佢书包唔应该超过两三公斤。咁但係我哋讲緊当然而家嘅小朋友嘅书包一定唔止两三公斤㗎啦。咁所以变相个护脊书包佢起码可以叫做可以将我哋因为呢个嘅重量嘅超过啦，可以透过唔同嘅一个结构去将我哋嗰个力去唔好过于集中喺我哋膊头啊颈嘅位置。咁但係最紧要就係我哋知道护脊书包啦有几个嘅重点啦。最紧要就係例如我哋讲肩带啊，个肩带一定要够厚身有个弹性喺度。减少个书包呢会晾得太劲啊，亦都会减少咗我哋嗰个肩带个压力呢太过集中。咁所以最紧要揀啲比较阔比较软身。咁另外仲有两个点，就是、第一个就係我哋多数好多护脊书包呢一定有条带㗎啦，胸口有条带，腰部有条带，咁其实嗰啲带呢都系亦都系将我哋书包个压力分散，唔好集中晒摆晒喺膊头嗰个位置。而最尾就讲，当然就系嗰个背垫。而家嘅我哋讲嘅护脊书包啦，其实嗰个背垫咧，一定要系去留意翻，系要有个坑纹喺度。因为佢如果系冇一个坑纹，或者冇一个我哋叫做吻合翻一个脊椎嘅弧度咧，其实变相佢冇佢嘅作用。因为最紧要就系我哋讲紧就系保护翻我哋嘅脊椎嘅压力。咁所以当佢有呢个坑纹嘅时候，佢就可以增加我哋脊椎同书包嗰个吻贴嗰个吻合度，令到我哋脊椎可以直接减压。系啦，咁但系当然啦，讲咗咁耐护脊书包嘅重点。最紧要其实都系一样，千祈唔可以孭太耐，亦都要一定要执书包，因为我哋讲紧小朋友嘅书包过重真系非常之常见噶。 依家咧其实都有呢啲情况嘅，仲有因为都有阵时喺广播度啦，我哋公司喺广播度咁啊见到啦，即系啲细路仔咧都有啲自己真系要孭翻自己书包，特别系放学嘅时候咧，咁当然幸福啲嘅会有。工人姐姐去帮手啦，但工人姐姐攰啊嘛，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执书包啊嘛，Kenny 啦，即系细个你即系系咪勤力执书包嗰啲好学生嚟噶？ 一定唔系勤力噶啦， 系啊，我都唔系啊，因为咧我好大懵啊，就乜嘢都摆晒落去，咁一定有啦。你知道如果细个唔带教科书要罚企成堂噶嘛，咁我一定够书啦，因为我冇执过啊嘛，咁啊唔好噶吓，收音机旁边听众啊，特别系家长或者小朋友都唔好学。不过咧，值得留意一点啊，就系 Kenny 头先讲咧，话护脊书包嘅时候咧，要拣啲有坑纹嘅。好啦，咁啊，我又用翻揸车嘅概念，坑纹好深。是好定还是即系浅浅地就得噶啦，有啲嘢够用就得噶啦。你会点去睇咧吓？ 多数啦，因为始终我哋讲紧每个小朋友嘅脊椎，其实佢有佢自己嘅生理弧度，每个人都唔同嘅。咁所以面上就记住，我哋买书包咧，一定要试吓，千祈就唔好觉得啊，嗰个家长话边个牌子个护脊书包好，个坑纹够贴，咁面上你就要去用，一定要去叫个小朋友去试，因为要 make sure 就系嗰个脊椎。嗰、那個弧度同埋嗰個書包嘅坑紋係盡可能可以吻合到，咁佢先至有佢嗰個叫做分布壓力嘅作用喺度。咁所以唔係話代表越深或者越淺比較好，而係真係要睇翻嗰個小朋友本身嗰個脊椎嘅弧度，再揀一個佢舒服嘅。要去试过嘅先知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啊，注册物理治疗师啊，曹景峰咧 ，Kenny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咁大家准时翻学啦，唔好迟到啊吓。唔该晒 ，Kenny，thank you。 冇问题，好，拜拜。 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

够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若然人哋做错过事情，又有肯改过嘅心，只要你睇到佢嘅努力同埋进步，即使需要俾啲时间同空间佢，我都会选择既往不咎。英文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Forgive and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 呢两个字相信大家都识解啦。Forgive 解作原谅，而 forget 就解作忘记。好多时如果有咗一个坏嘅第一印象，之后就算嗰个人几咁努力，可能你都会因为自己嘅第一个坏印象而对佢扣咗啲分数，而睇唔到对方嘅努力。所以 forgive 原谅同埋 forget 忘记同样重要。要做到既往不咎，可能真系需要呢两个元素噶。记住啦 ，forgive and forget，forgive and forget。今日留一线，他日好相见。若然你都可以放宽心，对于身边一啲朋友采取一个既往不咎嘅善心态度，相信你定必都会好人有好报。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问下你哋啊，欧小白、钟哥，你哋多唔多搭铁路噶、 哦？ 多多多， 系啊。咁啊，铁路巴士都多嘅， 系咪啊？铁路近来好多嘢睇、啊， 有咩睇？ 有咩睇咧？咁啊，见到好多我哋二台嘅 DJ 同事啦，喺度宣扬紧呢个港铁礼让运动嘅一啲信息、嗯，希望大家咧可以咧搭铁路嘅时候咧保持住呢个互相尊重同埋礼让 啊！我哋耐唔耐咧就会转出转入去度提下大家咧、 啊， 搭啲铁路嘅时候嗰、那个礼仪啊，即系咪系行入中间啲啊？ 系啦、 啊，唔好 握扶手啊！搭电梯嘅时候 系啦，咁啊扶手又唔好行啦，系咪？即系以前个 concept， 大家就会觉得喂我扶手就企埋一边，其实错嘅、 嗯， 扶手直头唔好行。 你冇留意咧，其实我哋每一年做同港铁呢个合作咧、 嗯， 我哋都系讲紧相同嘅嘢。 系啊， 知唔知点解？ 因为大家都大家都仲继续喺度扶手电梯嗰度行紧。 因为大家每一平均每一年咧就会唔记得， 系、 哦、啦，我們每一年都要提 系提醒 温馨提示啊。 所以其实我哋应该系出现十二个月嘅， 系啦， 唔系就系出现九月至十月期间，我哋应该系出现十二个月嘅。 系 喂，不过即系其实都可以嘅，即系大家如果留意到嘅话咧、嗯，即系打下卡啦，搵我哋啲相，我自己都有打下卡啦。其实、啊、即系我见到嘅时候，不过我影唔切啊！有一日，因为咧我喺、 哦、扶手电梯、就是， 我唔系扶嗱扶手电梯，我固之然真系唔够胆攞手机出嚟影啦，见到到。另外一样嘢咧就是、 就违反咗， 系啊， 违反咗、那个，因为为咗影你哋咧就违反咗。 跟住旁边嗬就话，咦？嗰、那个相入边嗰个人佢自己都犯规、啊， 就唔啱， 就唔啱啦。 所以我就冇拎出嚟影啦。其次咧，我就系喺嗰个即系显示屏啊，嗰、那个等车嘅时候咧，佢咪会有啲打横嘅显示屏，即系话几多分钟之后有车。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嗰个咧，到我攞到个手机出嚟解锁完相影嘅时候已经转咗，我唔够快啊，系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如果见到嘅话咧，就唔好似林伟咁慢啊，即系拎定个手机出嚟准备咁、嗯、样。 系啦、啊，咁我哋影下相，打下卡 ，tag 下我哋咯，咁样。 好似有。几款嘅、 嗯， 即系几款唔同，又有唔同节目啦。咁、 啊、 我讲紧几款有啲细啲嘅喺嗰啲扶手电梯嗰度，咁、 嗯、 有啲咧就你平时行嗰啲灯箱、 嗯、 都会有机会见到 的。系啊，大张啲嘅灯箱嗰啲。 系啦、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试下捕捉我哋啦，咁、啊、样。 我都捕捉紧自己， 我都等紧，我都捕捉紧自己、啊。 风中追风咁啊，而家追唔到。 你捕到话我知，我过去搵你啊。 好啊，你过嚟捉我啊。 好啦、啊，咁大家 尋找一下我哋啦。咁啊，不過調翻轉頭，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即係尋找一下個早餐嚇，食下呢個漢堡包咧咁樣。咁啊睇到有個趣聞都幾得意喎，請人啊咁啊，依家失業率上升，有啲得意嘅工種出嚟啦，漢堡專員。 香港㗎， 佢做乜嘢個漢堡專員？ 漢堡專員負責煎漢堡咯， 淨係煎漢堡嗰塊扒係 啊，同埋試啊試下啲漢堡咁樣咯。 我中意食漢堡喎， 我都係啊， 我好中意食漢堡添。 芭比你 O 唔 OK 啊？其實 我都 OK 嘅 ，OK 嘅。不過真係我想諗下，到底呢個崗位咧，嗰個試食係點咧？即係煎之前試一試先， 唔係煎完 早餐時間試一個。 煎之前係生嘅，點 唔 係 咯？煎完之後，跟住 煎完試一個。 嗱，佢哋嗰啲咧，佢哋嗰啲通常咧係咁嘅，一落一落煎噶嘛，咁啊有啲機喺度撳就話哔哔哔，跟住就話煎完要你反，又話要你收割咁樣噶嘛。 係， 佢係咪煎完一落之後就要試下嗰一落噶？喂， 我好飽喎，食到 我啱喎，好中意食漢堡 啊！其實我都覺得啊，嗱，月薪咧14000嘅 OK 噶嚇，咁啊喺香港首設噶，即係第一次有香港嘅試點喺。其中一間 漢堡專員， 即係香港一間大嘅快餐店，一講就知邊間㗎啦。咁樣咁啦，官方網站就指出咧，為咗確保咧漢堡嘅品質，今次咧呢間餐廳咧全新嘅增設咗呢個漢堡專員啊，招募咧專門煎製肉類嘅專員。咁啊，請幾多人咧？都請得多喎。请250个， 即 系 多， 佢唔系住分店， 佢唔系请一个半个，你可能觉得喂一个半个 有冇特别制服噶佢？佢专员嚟噶，以前八虎秦王都有大表啊，系 咪？ 厨 师帽咁样。 嗰阵时阿 Gordon Ramsay 个徒弟咩 Christina 系嘛？嗰个有个胡须佬咧，跟住未出嚟教大家，佢未有啲食力长包嘅，就系呢间美式快餐店啊嘛。跟住唔知系咪着翻嗰啲即系类似谢霆锋嗰啲 黑色围裙、黑色衫、黑色厨师衫， 几型啊！ 几型咯。 可能到时咧就系你有冇睇以前430穿梭机啊？ 我有睇过。 包系咪啊？嗰佢有个咩汉堡包与叉烧 包？哦，系，会唔会带翻个汉堡包咩？样样嘢吃得饱嗰个啊嘛。 系啊，唔知系咪啊嗱？咁咧，专员咧， 喂，如果我做，我可唔可以净系煎好厚嗰啲？我想食嗰啲。 O K， 选择性啊。 咁你又冇得拣，不过咧你要接受专业嘅训练嘅，即系唔系话一请你就。 咁几好， 即系 听 佢 哔哔声 咯。 系啊，有在职培训噶。 哎呀，你唔系要反嘅咩？你要睇佢咁想熟到咁想要反。 咁佢会响噶嘛？嗰部机应该 都唔系嘅。我估你人手 条系会响咋。 但佢咁样请，佢咁样请得唔系咁简单嘅。 系啊，我觉得有啲技巧嘅。 万四蚊都以呢间公司嚟讲都 算多啦， 都算多。 喂，呢会唔会有啲咩？佢有菜噶嘛？切菜专员啊，番茄专员啊， 分得咁细咩？ 喂，菜可能真系一包包。喂，睇到咧，原来佢每块。嗰啲叫做安格斯牛肉咧，都嚟自一系澳纽咧，乌拉圭 哦， 佢都分別幾大，一澳紐一系就烏拉圭，一系南美啊嚇咁樣。 澳紐我知，原來烏拉圭都有， 係咯，真係估唔到啊嚇。 可能勞苦啲啊嘛， 孤陋寡聞 咁啊，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呢個快餐店嘅捧場客啦，咁你又覺得哇可以包個三餐，仲可以製作一啲美味嘅漢堡包俾人食。係 啦， 其實你諗下呢個人工再加埋包三餐真係唔錯。 係 啊，唔知煎得多會唔會唔中意食嘅？ 我諗會咯， 三餐都食個包噶嘛。 你上嚟可能会噶， 冇中我个同学真系， 系啊，会噶。 之后做咗律师，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百德新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百德新街。咁喺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文化博物馆，就系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呢是未清理，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好的，龙尾过了文化博物馆。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的，排到去龙翔道公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翔道公园。至于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小解。小解不是讲紧嗰啲咩二十四节气啊，即系唔系 解手嗰个 小鼠啊， 唔系 小 鼠啊， 系 嗰啲 小解，真系解你去洗手间，细细地解决一啲嘢， 系 Vivi 小便， 系 啦系啦，即系 Vivi 咁样啦。咁啊，今日咧呢个讲咧，专系为男士而设嘅，所以 Barbie 你可以避直。但是呢、你可以亦都可以了解多啲男士嘅需要嘅、 啊。了解多啲了解多啲。 但首先好简单啦，如果你话大家有公共洗手间你都见过男厕同女厕最基本嘅分别啦，最基本就係有尿兜同埋冇尿兜啦。 冇错。 咁即係话女士去解决无论係大件事抑或小件事都係要坐低嘅。 嗯。 男士呢你可以选择。如果你係小件事呢、你就可以企喺度。 係。 咁其他你可以選擇坐喺度，有唔同生理上嘅構造唔同啦。 所以男士咧嘅廁所永遠係快啲嘅，即係去啦。嗱，我係覺得贊成咧，即係嗰啲洗手間嘅設計咧，女士係再整多幾格，就算要用嚟男士嗰個位， 而家都已經係噶啦， 係咯， 即係新設計嘅商場。 我又不得不講，其實女士洗手間咧就唔關個格數事，如果冇曬啲鏡咧，就會快啲。 哦，啊！你呢个又真系 都 系 一个道理， 你先讲到， 都系一个道理。 我讲唔到过呢啲，我可能好借啲会入女厕，我唔知噶呢啲现状。 啊，系， 系咪？ 啊，真系、好啦，咁啊，讲开男士去洗手间，你有得拣啊嘛。咁即系话小解，你就可以企喺度。咁即系话你可以拣坐喺度啦。 系啊。 咁、究竟有冇男士系会选择坐喺度去小解呢？今日就想研究下呢个问题嘅、 除咗身体不适啦嗰啲，即系譬如我肾有事咁样， 正常咁样。 好啦，如果当系健康人士，咁即系话你其实除咗系企喺度之外，你可以拣坐喺度小解嘅， 系啊， 一样系可以解决到噶嘛。咁点解唔选择坐喺度，要选择企喺度呢？嗱，咁咪阿 Barbie 两眼茫然系应该嘅， 好、迷茫啊！你见到我 系应该嘅。你明咧，我就反而到我迷茫。點解你會明咧咁樣？好啦，咁啊問一問小白同阿歐，點解你哋會選擇企喺度，唔選擇坐喺度咧？ 唔係選擇嘅，係教育嚟嘅。 嗯， 細個啲同學全部都咁樣，你咪跟住咯。即係一個從眾嚟嘅，我覺得係從眾思想。 有啲地方嗰啲文化咧、例如日本咁樣啦。佢如果你係小解嘅話咧 ，suppose 你唔係入去嗰啲一格格嘅，你真係 有 喺 噶嘛？ 真係要喺個尿兜嗰度去到處理嘅。即係你入去嘅話咧，啲人就覺得你唔好壓住曬咁樣。 嗱，咁小白講咗話日本，咁啊啱啱好啦。呢度有個調查咧，就真係嚟自日本嘅。咁佢就調查咗1500個男士如廁嘅習慣。你估下有幾多個百分比嘅男士會係選擇坐喺度小解啊？健康人士、哦。即系唔系话你身体有其他嘅问题？ 百分比啊， 百分比有几多个 percent 系会选择坐喺度去小解咧？ 嗱、哦，呢个10% 咯，顶 我估20，我估20， 即系10有一个人啦。 呢个唔系净系喺公共洗手间啊，即系直头佢嘅鱼翅习惯可能计埋喺屋企噶。 计埋自己嘅话，我估50添。 系啊，都会你有阵时喺屋企咧，即系唔系个个都有浴缸啦，咁可能你企缸跟住。唔知可能個企缸又近啲廁所咁樣，可能 你用個馬桶， 我 要 諗翻先。呢個調查喺日本做噶嘛？ 日本做嘅， 日本去洗手間係自己獨立一個馬桶嘅，佢唔係同浴室黐埋嘅， 分開 噶嘛，第二嚿嘢嚟噶嘛。 係香港好神奇嘅一個設計嚟噶嘛。 小白，唔記得咗咯。 太耐冇去， 舊時可能記得嘅，依家唔記得咗。 我 remind 翻。 咁你估係有幾多個百分比嘅男士會選擇坐喺度小解咧？嗱，大解你一定要坐喺度啦。咁有幾多個百分比係選擇坐喺度小解？男士， 我估5%，我覺得好少。 好少，5%。 其實我估40%-50%呢啲位。 40%-50%，哇，爭10倍啊！ 20，十個人有2個啦。 阿 Barbie 估到離行離啦，的錯咧係啱嘅，唔係即係你估錯係啱，我唔係話你估得啱。 因為我係真 係 唔會知 嘅。 但係小白同阿 O 咧。 都唔係喎， 係 因為佢話結果咧，差唔多60% 嘅男士， 哎呀， 會選擇坐喺度小解。 我都已經開始近當噶啦， 我都唔明，我都唔明男人啊。 我試下估下先，呢啲嘢梗係有得玩，有得估啦。 咁你要先講下究竟坐喺度同企喺度有啲乜嘢分別？ 第一，乾淨， 嗯， 因為咧洗屋企咧，你唔知道其實屋企嘅。即係負責清潔嗰位咧，其實有啲黐黐暗暗咧，有陣時真係幾辛苦嘅。 嗯， 男士嘅角度就覺得 OK， 我唔再整污糟啦，我就坐喺度， 乾淨啲， 坐喺度佢又乾淨啲啦，係咪？ 嗯。 第二個原因咧，我有睇過啲唔知咩雜誌，健康雜誌，佢話當一個男士如果坐喺度如厕嘅時候咧，就算係只係小解啦，佢、 嗯、 因為佢坐喺度，成個人身體放鬆咧。其實原來佢去得乾淨啲嘅、 哦， 我有睇過呢篇咁嘅健康文章，唔、哦、知真定假啦。 問題就係唔知真定假嘛，今日可以解釋俾你聽。嗱，首先咧，原來一個健康嘅男士，原來佢坐喺度同企喺度去洗手間係冇分別嘅， 係 即係話對佢身體上面嘅機能係完全冇分別嘅。 嗯， 坐喺度又得，原來企喺度都得。點解大家會選擇企喺度咧？因為就正話歐講啦，可能由細到大習慣咗係咁樣，呢、個可能係。是不是坐在那里就好像很女性啊、 嗯、 即有些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去看呢，从身体构造去讲呢，是没有分别的、 嗯。 即男士都可以坐在那里去小解的。 嗯 嗯、但是一个就是正话小白讲了清洁上的问题 了。 嗯、原来你每一次站在那里小解，你会大约平均产生2300个尿滴。 嗯， 而呢啲尿 每次啊， 每次 2300啊， 2300滴一滴咁样，即系弹翻出嚟啊。咁、 嗯、 但系咧，最远可以弹到1米外嘅距离。 哇！ 咁、即系话，如果好似香港嘅厕所设计，好似系澳港， 弹到落埲墙嗰度咯。 系啊， 有机会弹到落埲墙，你都算开心啊。佢话有机会弹咗落毛巾啦、啊，或者甚至乎牙刷 嗰度。我即刻谂到。 通常咧都系啲厕纸啊，一卷卷嗰啲挤住喺个马桶附近嘅。 嗯， 跟住你就要用翻 嗱，咁另外，咁佢话 诶， 正话都讲咗啊，即系真系噶，即系残留喺膀胱里边嘅尿液咧，亦都会比较干净啲嘅，即系会少咗啲啦。咁亦都增加咗尿流率同埋呢一个缩短排尿时间、 嗯。 所以其实男士坐喺度小便咧，更加适合如果有泌尿问题或者前列腺问题嘅患者添嘅。 诶、嗯，咁、有一个唔错嘅选择呢、這个。 咁如果大家可以即系尝试下，尝试一下先咯。 能你都听过咩老婆比赛。呢项嘅比赛规定，参加者必须咧就孭住一名嘅女性队友跑完全场嘅比赛，全程女性嘅队友双脚唔可以掂到个地下，否则就将会被罚原地罚企15秒钟，即系令到你嘅时间更加长啦。根据啲规则就话到啦，参赛者原来唔限夫妻嘅，如果男性揾唔到个女伴嘅话咧，可以借用隔篱屋嘅老婆。不过所有参赛者咧，女性必须年满17岁，体重最少49 kg。如果你赢咗嘅话咧，叻嘅唔单止咧就系赢到啊呢啲嘅奖项啦，仲有咧就系奖金嘅。咁而且咧，最厉害嘅就系佢哋可以揾老婆体重一样嘅啤酒咧，攞翻屋企慢慢滴，慢慢饮嘅。嗱，咩老婆比赛源于芬兰古代嘅一个叫做抢婚习俗，男方啊。要去到咧就系邻近嘅村庄，顺利孭翻个老婆翻屋企，先至叫做赢得一段嘅婚姻嘅。哇！以前啲婚姻咧，真系要用力同埋用脑先至得啊！吓，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阿 Pat 喺度。早晨啊 ，Pat。 早晨啊 ，Barbie。早晨各位。 嗯，我知道阿 Pat 咧今朝早好有心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有一番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咧送啲祝福俾一个好重要嘅朋友，系咪咧？ 系啊系啊，我识咗16年啦，不过喺四年前佢离开咗啦。 嗯，咁但呢四年，嗯， 当然啦，佢好后生啦，40多岁啦，咁有啲好可惜咯。 是 啊、嗯、因为大家都是在主里面的一起生活过很多很多年头，咁样所以就比较大家好好倾噶，同埋都是很多可以讲是闺蜜啦，是你不如同佢讲啦，所以走嘅时候都伤心咗一年，即系有一年足足一年我先至摆低咯。 系啊，有时咧呢啲情况咧，既可以话摆低，又可以话咧、好似系同佢共存咗咁，即系将可能过往一啲开心嘅点滴，或者佢留低咗一啲正面嘅价值啊，或者教咗你嘅一啲东西啊、回忆啊等等咧，同我哋一齐继续走落去咯。 系啊系啊，所以到而家都有时同佢行过地方啊，去过食嘢嘅餐厅啊，咁都会谂起佢咯。 嗯，人之常情，亦都证明你系一个好重感情嘅人啦。 系啊系啊。 嗯，好啊，咁我知道你今次早都拣咗一首歌想送俾佢，同埋送俾我哋所有听众啊。 系啊，好多谢啊，好多你而家听紧嘅听众啦。如果真系有呢、這个希望每一个人都要珍惜所有嘅亲情啦、友情、爱情都要珍惜，因为。唔係必然㗎、 啊， 因為我呢個朋友咧，下個月6日咧佢生日啦。 嗯， 咁每年就想好想打電話上嚟，俾個祝福佢啦。但係咧，每一次都打唔通啦，當然，但係好感恩啊！突然間打通，好開心，亦都多謝芭比俾呢個機會。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喺度咧，就祝福各位啦！呢首歌帶俾每一個人都能夠即係喺呢啲喺在世嘅，或者係已經離開咗嘅，都能夠一樣係。分析每一个时刻，同埋把握每一个爱佢对方嘅机会咯，唔好流失咯，一流失咗就冇啦。 啱，爱要及时，同埋咧，当你可以爱嘅时候咧，就毫无保留咁去爱啦。我哋一齐听下呢首歌咯、多谢晒阿 Pat， 多谢 Barbie， 拜 拜， 曾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救，无从解释不可算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自尊的手，看血在流发 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自传的手。 1872388啦，听众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咁啊有啲开心嘅事情啊，分享下嘅，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啊而家打上嚟咧，咁啊芭比接你电话咯。 好啊，咁啊1872388打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晚上到底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呢？咁啊，电话方面梗系揾阿昌同我哋介绍下啦。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哎、六点半啊，啱晒我哋啲听众同观众睇啊，好市民，好故事、啊。 冇错啊，咁啊，每一集咧，主持人阿 Kitty 啊，先介绍咗先。咁啊 ，Kitty 每一集都揾嚟咧，喺香港得到好市民奖嘅朋友，咁啊，听下佢嘅故仔，即系听下佢单 case， 亦都系从中咧学下嘢，等我哋知道咧点样去到。警觉啲喺香港嗰度生活，同埋咧听下得奖人嘅心声。咁佢今集咧就请嚟咗三单唔同案件嘅得奖人啊，咁啊听下佢哋心声啦。分别咧就系盗窃案啦、一个系诈骗案啦，同埋咧一个系有违公德嘅案。有违公德咧即系帮手捉到一啲偷拍群体嗰啲风化案嗰啲事啊。咁啊一齐听下三位得奖人佢哋嘅故仔啊吓。 哎好啊，咁我都即系仿效一下啊嘛。咁啊个个都系好市民嚟嘅。我有阵时都心谂、啊会唔会有机会咧？我喺条街嗰度做啲好人好事，一个唔觉意攞咗个好市民奖咧。 系啊，咁就鼓励大家咧，即系可以做一个好市民啊，即系帮助扑灭罪行咁话啦。 啱啊，齐心合力噶，咁啊做好香港嘛。好，七点半有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噃。 冇错啦，咁啊常林法师啊主持人咧，今集啊请嚟咧大家都好熟悉、好认识嘅唐诗咏啊，想嚟倾下偈。咁啊、唐诗咏咧，即系大家都睇咗佢做戏都好一段时间啦，即系好一位好资深嘅演员。但原来咧佢最近咧仍然走去好热心去学习演戏，佢、去学戏剧系啦，跟一位法国嘅戏剧大师去上堂嘅。咁究竟系啲乜嘢驱使佢重返呢个课堂，去到信心佢嘅演技咧，咁啊今晚七点半一齐听下，疫情啊停一停，深呼吸啊， 系磅书啦吓，今晚睇下佢点样磅落去啦。好，八点钟医生与你，唔知道有啲咩题目咧？ 系啦，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啦，即系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啊，就系、咧我哋专访喺香港一啲好重量级嘅医生。咁今集嘅主角咧就系、杜启俊医生啊。杜启俊医生咧系呢个小儿骨科一个好资深嘅医生。咁佢好多年嚟咧都系专注喺治疗儿童罕见嘅骨科疾病。呢廿几年嚟咧，佢医治过成千几个咧嗰啲玻璃骨嘅患者。系啦，咁啊。玻璃骨嗰啲患者咧，即係比起一般嗰啲其他骨科咧，都係需要長時間啲去診斷嘅。咁啊，今晚一齊聽下咧，杜醫生咧，佢咁多年嚟有啲乜嘢難忘嘅事情，同埋佢點樣可以咧咁俾心機去到照顧呢啲小朋友啦。 係，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了解埋呢一種嘅疾病啊，到底係咩一回事咧？好，今日夜晚大家個黐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嚇，唔該曬，陳，拜拜。 拜拜。

想知阿金职场成功之路，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与你展翅同行。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科举作弊之事过后，黑风式接到重要任务，需要亲自采购一批军马。黑风式猜测黄明海将会不择手段假装交易，佢会点对策呢？百里氏传义子召封祥入宫，想介绍戚国公女儿俾封祥，目的又系乜嘢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日嘅科技。昨天约了一个好耐冇见的朋友聚酒，未到食饭时间，大家轻轻松松行下街，行多两步，我同佢讲呢啲天气好容易出汗，已经由头湿到脚。我朋友攞出智能电话睇一睇天气报告，跟住话啦，系30度，唔怪得咁热啦。唔经唔觉行咗好耐，我打趣咁话啦，估唔到我哋仲系咁好脚骨力，真系漫步人生路，起码行咗10000步。我朋友又话啦，等阵先。然后佢睇一睇戴喺手上嘅智能手表，跟住话系，你好厉害，我哋真系差唔多行咗10000步。我话不如坐低饮杯嘢啦。我朋友梗系话好啦。入到去餐厅，感觉到冷气嘅威力，我即刻话啦，凉咗好多。我朋友又话咪住，佢又睇睇智能手表，跟住再讲系呢度得26度，唔怪得冻咗咁多。坐低，大家叫个下午茶啦。本来想食自己最喜欢嘅炸鸡髀，不过睇下自己嘅年纪，有时候真系要健康啲，随意点咗件多士就算。我朋友同我谂法一样。他又拿出他的智能产品出来看一看，再计一计，跟着说是吃件多士真的没有吃炸鸡髀那么多卡路里。见到这样，我立刻叫他放低他的智能科技。我跟他说，究竟你一日里面有多少样东西是要靠科技告诉你知的？他很快跟我说，不如你问我一日里面有哪几样东西不用科技告诉我知更容易答啦。听佢咁讲，我又陷入沉思。又系，睇下每日几多样嘢系靠科技话俾我哋知。想知天气，我哋睇电话；就算想预知嚟紧一个星期系点，都冇问题。做咗几多运动，行咗几多步，心跳快唔快，条路远唔远，食啲乜嘢入口，都系靠科技。甚至阵间睇乜嘢戏，喺边度睇，点样去，会介绍埋俾你。乜嘢都唔使靠自己。我问朋友，如果你觉得热或者冻，你感觉到噶？点解要睇智能电话先确定而家热定冻呢？我朋友话惯咗。我再问，你有冇做够运动？自己应该大约感觉到噶，点解又要睇智能手表呢？我朋友话惯咗。我再问，究竟是惯了需要这些东西提醒你，还是你已经丧失了自己身体的感官能力呢？我朋友说没想过。科技其实是我们经验累积回来的数据，但是自从有了科技，反而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经验。走的时候突然落雨，我朋友又拿出智能电话，我立刻说现在落雨你看到的，唔系咁都要靠个电话话俾你知啊嘛。 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所谓宵夜食，我自细就中意食 烧鸡翼啊！ 宵夜食烧鸡翼都系啦。喂，我真系好中意宵夜食噶。其实因为烧嘅时候，你发觉嗱，宵夜食同打边炉咧。兩樣嘢我都好中意嘅，但係打邊爐同宵夜食入邊嘅配菜有啲有部分咧係可以撈埋一齊嘅，但有部分就唔得啦，當然係咪先？咁你打邊爐，其實我覺得打邊爐放午餐肉咧，對我嚟講已經好誇張噶啦，好犀利噶啦。 係啊， 因為我打邊爐我真係落唔到午餐肉。 有咩問題？ 唔覺得好古怪？要煮爛嚿肉 嘅咩？ 唔係煮爛咗嚿肉啊嘛。煮爛咗嚿肉啊嘛， 但係不過一開始咧，其實可能係有啲人唔小心跌咗嚿午餐， 可能係 而發明到呢一樣嘢。我記得我哋細個都唔係用呢啲食材嚟打邊爐咧，即係。 頂籠嗰啲咩啊，翠玉玩啊、魚滑啊，即係舊時打邊爐啊，好 minimal 嘅啫嘛， 係啊， 食啲嘢。 翠玉玩啊，即係魚滑呢啲咧，其實就打邊爐就會好啦。但係燒嘢食咧，你又唔會攞翠玉玩去燒，就算要燒魚啊或者燒菜嘅時候，你都會咧就係、是可能攞啲石子包住佢，係啦，咁就唔會就咁燒嘅。咁我最近咧其實亦都喺燒嘢食方面咧，即係成日喺度諗點樣可以再燒得好啲咧。咁啊又揾咗好多唔同嘅經書啊，又揾咗好多達人去到問啦、啊，咁有啲坊間咧，即係有啲叫燒嘢食嘅能手嘅，佢就以前晨光都我以前都曾經訪問過一啲燒烤達人嘅，咁佢就不斷強調一樣嘢，大火叫低燒，係、哦、啦，即係將個位咧，將你想燒嗰樣嘢咧，就放到好近嗰個火，當然就唔係話掂到啲炭啦，咁但係個火咧就要做到大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嘅 logic 咧，我都有參透過。佢 logic 就係希望，譬如你燒肉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將嗰個肉嘅外層咧，就係好啦，燒到佢穩固咗，然後嗰啲肉汁咧就可以繼續鎖咗喺入邊。即係其實佢好想做到呢一樣嘢，咁呢樣嘢其實都啱喎。咁我而家咧，就算自己燒嘢食嘅時候咧，因為我燒已經唔係話就純粹攞住支叉去到吉㗎啦，因為我燒通常都係要 serve 屋企嗰啲主子啊。咁所以咧就一燒嘅時候都會攞個鉗咧去到鉗嘅。咁例如就係燒牛扒咁啦。燒牛扒咧，其實你都要去到選擇嘅。咁如果嗰啲牛扒係本身冇乜肥膏嘅時候咧，其實你又要小心啲處理，因為冇乜肥膏，其實你好容易咧就燒到成嚿肉咧都幾乾嘅。咁所以燒嘅時候，首先你要選擇嗰個食材係要適合燒嘅。有啲食材佢可能係適合燜，有啲適合可能煎，但係啲食材咧就好適合咧去到燒嘅。例如我選擇一啲咧，譬如係小牛排呢一個嘅肉嘅部位啦，咁佢去到燒嘅時候，因為佢嗰個叫做肥膏嘅部分咧，其實都幾多嘅，唔係話太多，但係都幾多嘅。咁佢燒嘅時候就好容易咧，由嗰個肥膏咧嗰啲油啊，燒起上嚟就燒到啲火咧可以好旺啦。 係小白咧講呢一個咧。小牛排，我就會叫牛小排嘅，即係同一樣嘢。 係啦，係啦。 咁咧，我通常喺凍肉鋪咧，即係如果要煎扒咧、 嗯， 今時今日都係買呢個部位嚟煎。 係啊， 因為咧比較容易煎得好食， 容易 handle。 係啦， 係啦。 而且造價亦都唔係太貴。 冇錯啦，咁我成日都係諗住，即係同聽眾，梗係大家開心 share， 就唔好成日揾啲好貴嘅食材，冇意思。你自己一個人，你自己一個人享樂唔好嘛，有嘢梗係開心 share 啦。 內臟燒唔燒得㗎？內臟 其實都燒得㗎，內臟都燒得。譬如如果你話燒雞皮嘅，咁我以前有學過燒雞皮啦。咁你喺處理個雞皮嘅時候，當然 雞腎啊都得， 係雞腎都得，雞心啊嗰啲都得嘅。咁但係你話譬如燒雞皮真係好食嘅話咧，其實我以前學嘅時候係要燒差唔多半。少时三十分钟、 哦，你边个部分最好烧啊？ 其实好食即系鸡皮好， 个肺啊，烧肺啊嘛， 系烧肺都系都系。好啦，嗱，我哋讲翻个鸡皮啦，我惊唔够时间。咁鸡皮咧，其实你烧嘅时候咧，你要用呢一个文火喺度烧，用文火喺度烧，基本上由呢个烘啦、烘啦开始嘅，因为你一大火咧，鸡皮佢本身好多油，佢就好快就伏一声，系成串鸡皮咧。会起火，成串鸡皮起火，咁你就好快脆咧，就会烧到好熟啦，窿咗啦，而食唔到，而食嘅时候净系食到阵窿味，咁啊嘥咗啲鸡皮。 系啊系啊， 所以佢咧一定要用烘啦，用温度，用一啲微温咧，可能譬如个火都唔够，可能即系真系啱啱100度，但系远少少，咁啊去到咧就整翻热。 其实咧烧鸡皮咧，真系好好嘅助酒小物。如果你喺香港嗰啲日式居酒屋食咧，六七十蚊一碟咧，得几片嘅。 系啊，佢出边咧 系啦。我想问边度买到净鸡皮咧？嗱，呢个我想知道。 净鸡皮其实佢哋汤鸡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攞咗啲鸡皮出嚟用嘅。咁、 哦、 但系如果你话出边好多，譬如居酒屋咧，或者想快啲嘅做法，佢哋会先将个鸡皮炸咗先，炸咗跟住再拎佢烧，咁咪快咯，实快噶。你可能烧可能我十分钟之后， 即系我想知点样攞到个原材料，无端端去卖鸡嘅地方咁样，即系要鸡皮。 鸡有鸡皮噶嘛，佢唔会净系入鸡皮，佢成只鸡其他部分 系啦系啦。咁其实坊间咧都有啲净系卖鸡皮嘅， 系应该有噶， 因为有啲雞咧，其實當佢經過屠場處理嘅時候咧，佢可能呢個雞件呢個部位，佢就會拆曬件去到賣嘅，咁、個雞皮就會拎翻嚟去到做其他銷售咁樣嘅。咁而家你話講翻嗰個扒咧，個扒咧其實都係我自己燒嘅時候就中意咧，就揾啲可能肥少少嘅，因為佢一燒嘅時候個火一起咧，其實你可以燒到咧就成嚿肉咧。 係俾火包住。咁你就真係最快脆嘅方法咧，去到鎖住咗啲肉汁，然後咧就當你燒完咗之後咧，你唔係話淨係大火燒噶嘛，淨係大火燒佢就變咗一個炭啦。好啦，不斷用火燒嘅時候咧，佢用火包住咗佢，然後你可以將佢個火咧教翻細少少。呢個你自己就要調節啦。跟住我自己就我唔係用燒烤叉叉啊嘛，我就用嗰啲鉗啊。用啲鉗去燒，咁我就拎住咧。當你個火想細嘅時候，你就拎高翻少少，調節翻嗰個火嘅大細，咁啊用翻個中火咧，去到燒翻熟入邊嗰個肉嘅。咁所以開頭咧係的而且確要用啲大啲嘅火力咧，去到將成嚿扒燒到實曬，燒到鎖住咗啲肉汁。然後當你燒完整個過程之後，你當然可以作出少少嘅譬如調味啦。然後你一切開佢，你就發覺原來嗰個入邊嘅肉汁咧 係 非常之多，係啊濃郁噶、你就算淨係切到你唔撳。佢咧，佢啲肉汁都開始慢慢流出嚟。咁呢個就真係燒到最好食嘅。 如果想睇下阿小白嗰、那個燒呢塊扒咧，嗰、那個、那個效果係點樣咧？即係可以去我哋嘅面書專頁睇一睇嗰張相咧。即係睇見啊，我睇過都口水流啊，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係 啊，有機會燒俾大家食啊，呢個可以。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同大家讲下卡通片， 好啊， 新嘅， 新嘅， 系呢套咧我几推介，因为咧佢而家通常日本啲卡通片咧就会叫做一季一季咁样噶嘛，咁一季即系十零集啦，咁但亦都有即系同以前唔同嘅，以前一年一年咁样做， 哦系啊系啊系， 而家就一季一季啊嘛，即系成个睇嘅。嘅模式， 同埋以前有啲係即係一年一輯咁樣咧。 係， 譬如咩熱細個睇嗰啲《魔神英雄傳》幾十集嘅喎， 係啊， 但係集集都差唔多嘅。 但係而家嗰個睇嘅方法唔同咗，即係一季一季。但係咧有啲，如果佢哋係覺得受歡迎，又或者係都係兩季嘅啫，未必一定會斷嘅。就叫做跨季啦，即係一次過播曬佢。今日咧就想講下其中一套咧，我最近而家睇緊嘅一套跨季嘅卡通片。咁最初咧，因為就嚟大結局啦， 係 叫做夏日重現 Summer Landing。Summer Landing 冇聽過，內容係講咩？ 我都冇聽過。 今日就想即係少少劇透俾大家聽下，即係吸引大家去欣賞 下、 到時有機會啊。咁呢套咧就係好簡單，喺一個小島裏邊，一個好男主角啦，一個女主角啦，好簡單，即係當然都係年青人啦。咁呢個男仔咧就離開咗呢個島一段時間，而家翻翻去，點解咧？因為個女主角。不幸就遇溺過咗身，咁就去又係青梅竹馬嘅，咁啊出席佢嘅喪禮啦。咁點知去到翻個島，去翻個海灘嘅時候，見翻佢出現。咁、但係佢又唔係，明明要去佢個喪禮，但係呢個咧出現翻，係一個人嚟嘅。咁、就係由呢個故事咁樣開始嘅。咁就話係咪一個人鬼故事啊？唔係，係咪一個科幻故事啊？少少系，咁原来咧里边一路发展落嚟咧，除咗点解呢个女主角呢边箱咧就已经溺毙咗啦，但系嗰边箱咧又出翻嚟，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咁另外每一个角色咧，除咗本身个角色之外，仲有一个叫做 copy 啊，即系有一个好似俾人影印咗咁出嚟。又有另一個出現嘅，即係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咁樣嘅形態出現。咁而家一路去到最後咧，究竟？整个故仔背后点解呢个会出现翻咧？即系女主角点样出现翻咧？ 每个人有两个人嘅， 每个人有两个人嘅、 影印咗咁， 影印咗咁样。咁边个影印佢哋咧？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嗰个男主角，其实佢有啲咩事嘅时候，佢可以即刻轮回再翻嚟一次嘅。 咁傻？ 但系佢每一次翻嚟咧，就会有一个时间差嘅，即系佢唔可以一模一样翻去嗰一秒钟再出翻嚟。佢每一次翻嚟嘅时候咧。佢會比上一次離開個世界嘅時候咧，係遲咗一分鐘。 哦， 咁就由呢個咁樣嘅故事咧，就會睇下究竟呢個男主角點樣利用每一次翻嚟冇咗嘅一分鐘去推進嘅故事。所以今次呢個咧，我好推介大家睇下，即係唔係咁簡單嘅一個故仔嚟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